通讯仍然继续，他和克里亦都是25年的朋友。克里在另一场活动表示，和中国的合作是将全球气候是将全球的气温上升控制在摄氏 1.5 度的关键，重申需要和北京合作减少甲烷排放。政府发言人回应有关网上流传招聘方舱闭环工作人员，重申港深两地政府正就前置检疫的建议磋商具体要求，以确保方案得以周全制定，强调有关磋商仍在进行，政府现阶段并没有向外聘请员工由负责有关的工作。当局呼吁市民求职的时候要小心，如果对任何招聘广告存有怀疑，应该避免向第三者披露个人资料，以免有关资料被不当使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再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513点，跌6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8点，跌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6.41，瑞士法郎0.984，加元1.353，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136，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6.19美元，卖出1,70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See you.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嚟到朝早嘅6:09啦，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11月10日星期四，农历10月17日嘅星期四系啦，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啦，继续咧都有白权同小白喺度咧陪住各位听众啊，一齐咧喺今天咧就快快手完成工作之后咧，咁啊期待住明天啦。因为明天啊，今个星期最后一个工作日，又做埋啲工作之后咧，啊，又可以休息一下啦。咁虽然有啲朋友咧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咧，都可能会翻 shift 啊，咁啊继续工作啦。不过咧，我哋都希望大家吓感受得到星期六日翻工咧，会唔会轻松啲咧？定还是如果你星期六日系真系从事服务业行业嘅朋友，特别忙嘅，翻 shift 嘅？唔紧要噶，一个人始终咧都系有机会去到放假，咁希望大家亦都争取或者系珍惜啊自己咧就系休息嘅时间，可以过得更加舒服，做一啲自己令到自己最放松嘅事情，咁啊 very good 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似我哋咁样翻工啦，6:00翻工嘅时候，虽然有阵时都5:00翻咗嚟，咁但系我哋都会成日为一班咧系准备翻工嘅朋友咧就系加油打气嘅。啊，今日其实都想调翻转，今日咧唔单止咧就系继续为喺星期四早上都要工作学习嘅朋友加油努力，反而咧另外亦都咧就系想感谢一班咧喺通宵工作嘅朋友，譬如轻谈咁样啦。阿刘龙咁啊，亦都系刘佩龙啦吓，唔好意思，刘佩龙咧，咁啊喺夜晚嘅时间咧就好努力去到工作，揾好多好歌俾我哋嘅听众，咁都系咧需要好好地感谢呢一班人，因为佢哋先至可以令到咧我哋嗰个嘅节奏啊，生活嘅节奏啊，又或者系呢一个城市继续咧去到行嘅，咁所以咧。都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在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又可以好好地去到休息，凡事都是有感谢的话，那就懂得去到看到人家别人的好处，人家的付出，这个呢也是管理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视角来的。 这念头不想更伤痛 承受，走出了竞技场，拍翼背上，冲突破四面墙。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早晨时间，专依家上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六点十六分，外面二十三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啊，结结报纸咧，哎呀，呢一啲嘅消息咧，咁啊都系一啲提醒我哋噶吓。咁啊，我虽然经常咧都会喺星期五啊，即系九点钟之前嘅晨光第一线啦，亦都会有晨光警星啊。咁啊，入边咧成日都有啲，譬如系一啲防骗嘅tips 啊，咁啊就系晨光啦，同警务处咧就系去到合作嘅。咁但系咧，就的而且确咧，即系同啲警务人员倾嘅时间咧，即系越嚟越多人咧系会容易啊被骗嘅。咁啲匪徒咧，亦都咧就系成日啊，即系叫做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希望呃到大家嘅钱。所以揭揭报纸嘅时间，亦都见到啊，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咁啊佢哋咧喺九月底啊推出咗一个叫做防骗伺服器，咁啊如果有留意晨光咧，都应该会记得啦。咁啊喺十月啊就有11800次嘅叫做搜寻结果次数，啊当中咧有6060次就系同警方已经确认咧系诈骗案件系有关嘅，哇都差唔多咧，即系一 search 有接近一半咧，其实咧就系嗰一类同呢个诈骗系非常之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哇都相当之多啊，相当之离谱啊吓。好彩亦都证明咗市民咧系聪明嘅，冇咁容易俾人呃。其中一个资料的来源就是来自一个叫做 HK Junk Call， 创办人就说到以一个就是诈骗电话大多都是有加852去到就作辨识的，但是呢这个听众也要留意，近这个月就多了一些没有是没有那些加852的诈骗电话，即是成日一见到有来电写着加852，其实你一知道你本地打翻本地，点会无啦啦系加852啊？咁嗰啲其实都系海外打过嚟，即系扮香港嘅。咁嗰啲咧就识别到啦。咁啊，匪徒咧，嗰啲骗徒啊，都知道咧系呢一个方法咧，就已经开始唔凑效啦。啊，唔知点解又有啲科技，就令到佢哋咧近呢个月出现咗一啲冇加852嘅诈骗电话。更加咧就有騙徒啊，咁啊有機主嘅個人資料嚇，講出咧機主嘅姓名啦，同埋一啲叫做微信帳號等等啊，咁啊令到人防不勝防。十月底開始，既然冇咗呢啲嘅電話啦，咁點算咧？咁於是乎佢哋亦都咧就係由真人進行詐騙。騙徒好多時咧都係冒認佢哋啦，根據翻資料顯示，冒認咧就係騰訊或者就係微信嘅客服人員，指出啊帳戶有犯案嘅記錄等等，咁啊再轉播至到假冒嘅官員等等嘅電話。 用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一类型的诈骗是有机主的个人资料例如姓名微信账号等等的。故此即使电话当中可以讲出个人资料他真的讲完你个人资料仍然是要提高警觉判断是否是诈骗的。警方方面也指出近半年就开始多了骗徒利用俗称这个叫做猫池的仪器可以插入就过百张电话卡大量发出就诈骗电话和短信。警方也说到这个叫做诈骗方式和以往在内地的就较为常见了。但是近半年香港也开始兴起指出正在就和电信业界进行研究例如研究截停就可疑的电话或者就发出警示等等。另外在电话卡实名制底下可以就和电信商合作进行一些执法的行动。但是也都就提到预付电话就是那些 prepay 的电话卡要到明年2月才全面实行就电话实名的记录。所以就在这段时间有机会令到好像有个真空期这样让这些叫做骗徒更加就肆无忌惮去到利用这个灰色地带向我们市民就进行欺骗的。所以大家接到电话的时候呢都是要小心查证银行那些呢就总之叫你讲什么东西密码是不会的你不用理他的。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自己即是亲身去到银行或者亲身打回电话去银行那里就做一个核实这样就安全一点了。 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明证实快乐亦算应分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海看成为经典配歌谁写得最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我也许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不缺失不缺失回复一声好人证实我和你多荒谬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为何准得像我仍 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渡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请略过。 一首歌曲来自这位的朋友周恩廷的《意外现场》，时间来到早上的6:24，外面室外气温是23度。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如果你同一个人倾偈倾得好舒服，其实并不是代表一定他是你的知己，很有可能他只不过是一个 EQ 高的朋友。人要找一个可以听得明自己所有说话的知己呢，除了听得明我们的说话之外，凡事都要处处为我们设想，包容我们的缺点，体谅我们的难处。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时三刻的言语投机，关怀的问候，距离知己其实是很远的。真正的知己亦都是经过岁月和各种事件的磨练。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有些人跟网友谈了几句就会觉得很谈得来，误以为自己就已经真正找到一个知己，真心明白自己的人。尤其是在爱情上面，更加容易出现这种错觉。经过一段时间和事件的磨练之后，就可以发现原来都是走漏眼。感情可能很容易就做一个起步，但是有时感情咁容易起步，亦都好容易咧就去到终结。你又会点样去到辨别何为知己，何为朋友，何为网友？分唔分得清楚几种嘅唔同关系呢？感情懂得看得认真嘅话，你亦都容易揾到属于自己嘅知己。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朝醒觉是像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 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 上有意情仍流过。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意情仍自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认为美国中期选举对于民主和美国来讲都是美好的一日。他提到虽然未有全部结果，但外界在选前预计的巨大红色浪潮显然未有发生。拜登说，无论最终选举结果是怎样，他都会继续跨越政治为人民服务，亦都准备和共和党人合作。他会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对话，出访亚洲之后亦都会邀请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到白宫讨论未来如何合作。拜登说，希望两党继续合作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但他不会支持让通胀情况更差的建议，亦都不会放弃为应对气候危机所作出的历史性承诺。对于是不是会在2024年竞逐连任，拜登说明年初会有具体决定，他倾向竞逐第二个任期。以色列总统办公室说，总统赫尔佐格将会在星期日授权一名候选人组建新政府。一般估计，率领右翼联盟胜出议会选举的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卷土重来。赫尔佐格星期三开始和政党协商，率先接见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代表，未来一两日亦都会和其他政党的代表会面，预料星期日分配组建政府的任务。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联同部分小型极右翼和宗教政党，在上星期的议会选举中取得国会120席当中的过半数64席。有亲内塔尼亚胡人士说，以色列经历长期的不确定，公众渴望尽快组建政府，大多数民众亦都已经明确要求组建右翼政府。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北京会面。白恩斯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再和秦刚合照，提到很高兴在北京和秦刚会晤，在秦刚返回华盛顿前讨论美中关系。秦刚之后转发贴文，表示和白恩斯进行了广泛而建设性的讨论。警方前年审视一宗超市盗窃案期间，怀疑有警员妨碍司法公正。警方话，涉事的24岁被停职警员被控七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星期四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有关的超市盗窃案发生在2020年4月，一名女子怀疑在青衣一间超级市场盗去一批食物，总值大约1800元。今年9月拘捕这名警员，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 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 嘅。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由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各位听众都要起身啊，如果你是够钟翻工翻学的话，6点36分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7点钟之前呢都系联播时段嚟嘅。咁今日朝头早呢，等阿白元浩小白啊继续呢都系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头先呢听緊嗰、那个防疫嘅即系外语版即系印尼语嘅时候呢，咪喺度即系喂喂喂咁样嘅。咁佢咧一路讲嘅时候，哦，突然间忽发奇想，如果咧俾一个机会，我又去学一种嘅外语嘅话咧、嗯，我都喺度谂下，我想学边一种嘅语言咧？钟哥有冇谂法啊？如果系你嘅话， 哦，如果啊， 系啊， 外语啊， 系啊， 我梗系想学外星人讲嘅嘢啦，即系同地球人咧，我觉得就唔使学噶啦， 吓， 因为而家已经有嗰啲翻译仪器啦嘛， 哦，系啊，系啊， 即等于我最初嘅时候啲人话用电脑咁你学咩仓颉咩九宫输入即乜嘢咁样呢有好好多种方法㗎嘛我唔使学㗎嗰啲。因为呢随住科技发展你一定会有一啲科技令到你唔使用呢啲嘢都可以搞得电部电脑嘅。 係啊。 咁而家咪语音输入囉有 AI 㗎嘛你讲你就得㗎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同人类嗰啲语言上嘅障碍呢我觉得喺未来嗰20年唔好话30年。20年之后一定可以有啲仪器挂喺个身度，你讲，跟住咧佢自动会翻译晒，而且仲要好精准。 而家咧其实即系类似阿钟哥讲嗰样嘢，佢就冇话挂喺个心口嘅。不过咧、其实电话咧有好多嘅软件，佢都可以俾你旅行嗰阵时专用嘅。佢嗰个用法直头系咁嘅，你拎住个电话，然后你讲一句啦，譬如我讲一句广东话，咁啊帮我译做英文嘅、我讲一句广东话，跟住咧佢嗰度咧就会跟住我嗰个广东话咧，可能隔咗。两三秒，跟住佢就会出一段嘅英文，咁啊俾，咁你就 show 俾另外嗰个人睇啦。跟住嗰个对方咧又讲英文咯，又讲英文嘅时候咧，跟住佢就即刻即系转翻做普通话字俾我睇咁样噶。 但系一定要好相信呢一个软件先得。因为咧，如果佢翻译错咗，你系唔知嘅。 系啊，唔识噶。 可能你讲你好嘛，点知佢出咗句粗口？ 系咯、 啊。对方咧，你又唔知道，跟住对方睇咗吓咁样。 咁然之後咧，對方又講翻一句粗口，點知咧佢俾你睇嘅時候咧，原來係你好慢咯。 咁就好視乎咧。嗱，當我哋仲未能夠完全信任呢啲儀器嘅時候咧，咁、例如同一個外籍人士講啦，佢翻譯嘅時候明明係講粗口。即系我原本真系讲粗口，佢翻译咗你好嘛咁样咧，又或者我讲你好嘛，佢翻译咗成粗口嘅时候咧，最好就系咩？我保持住笑容。 系啦， 系啦，呢个就关键啦。 所以成日话咧，科技咧系向喺我哋前面行得好快啊嘛。咁我咧就比科技行得更快。 嗯， 因为我已经预示咗嗰啲，你即系你话要学咩外语，我已经预示咗。个科技会帮我哋搞掂啊，所以唔使学嘅，要学咧就学一啲我哋好难掌握嘅，譬如同外星人沟通。 外星人唔系心灵感应嘅咩？ 所以我就学紧呢一样嘢啦。 咁犀利？ 系啊，即系有啲咩事喺个脑嗰度谂晒一片先，谂得几多得几多，然之后咧佢自然会变成咩啊？脑电波 吓， 咁跟住就搞掂噶啦。如果你经常咧去睇嗰啲即系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咧。嗰啲片咧，成日都話曾經咩同外星人接觸過嘅又好，或者被綁架嘅都好啊！即係如果你信嘅話，咁佢成日都話：，你上帝唔使講嘢嘅喎，佢會知道你諗啲乜嘢嘅喎。 哎呀，咁啊真係弊啊！ 係啊，所以咁咪得咯。嗱，外星人都唔使互相溝通嘅喎，佢哋個嘴唔識喐噶嘛。 嚇！ 但係咧，佢哋互相溝通到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啊，所以至高無上嘅溝通境界就係呢一樣。 心领神会，其实真系 系咯， 即系我哋要做到好合拍，咁就望一望对方就已经知道对方谂紧咩，表达到。其实呢个都系某程度上有少少似就系即系外星人嗰种沟通方法，心领神 会。系啊，所以其实唔系就系人同人嘅，人同动物都一样嘅。 啊，系 互相 系 沟通到嘅。 我屋企只乌乌都识得睇我眉头眼额啦。 就系啦，嗱，你翻到嚟佢会知道你开心定唔开心。 吓。 啊！即系如果譬如话你翻到去，佢好雀跃，点知你冇乜反应，佢又会即刻垂头丧气嘅。 嗯， 即系会分得好清楚。调翻转头，你又会识得睇佢嘅。 嗯， 所以咧，我哋一句说话你都听过咧，夹起条尾啊，都知道你咩啦。 系 啊，就系咯。哦，唔使讲噶嘛啲嘢。 系啊，关键位就系呢度系喎。啊， 系啊， 我又冇谂过。 所以如果大家真系心神领会，咁就大件事啦。我哋做广播就会失业噶啦。 会唔会系有啲？会唔会系因为如果你真系去到心领神会嘅话，其实考试都唔使考啦。咁我哋都系啊，我哋都知道晒嗰份，即系个老师，只要佢嗰阵时当其时一望过份试卷，只要佢一谂、又一下谂过嗰个答案，咁我就会即刻喺我的电波嗰度 get 到。其实唔需要再考试噶啦。 是啊，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嗱，我今日我就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就心领神会。 嗯， 你试下尝试将我想讲嘅嘢讲翻出嚟俾听众听，睇下佢哋明唔明啦。 可以试一试、啊。 嗯，咁佢 dead air。 唔系，我哋播住只歌先，跟住咧就我同阿欧试下喺度盘膝而坐，即系咁，即系捕捉紧啊！即系阿钟哥喺呢个直播室面发出嚟嘅电波同电磁场，我哋要捕捉咗佢先。我攞个网出嚟捕捉啲电磁波先，跟住尝试解读。 诶，好啦好啦，我翻嚟啦。 哦，好啦， 翻嚟倾啦， 翻嚟再等你发送呢个脑电波。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三分啦，咁啊可以同听众咧就再望一望呢个天气方面系点嘅。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去到28度左右啦。咁啊，所以今日咧。都如果晏昼嘅时间落头，我朝头早翻工都见到几多星星啊，咁啊好似冇乜云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个太阳一出嚟咧，我啊觉得28度嘅气温咧系比较偏热嘅28度气温吓，呢个个人感觉。天文台就话俾我哋知道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嘅。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早上，今日已经嚟到咧就系星期四咧，大家工作上面要继续加油啊！ 意乱把心扭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解，不摆吞真情一角有他的气味，回看已是四年，无端想起了同伴，当日通宵嬉戏，回头剩低自己，每一霎风光背后，万人呼声背后，仍要走未知的赛道，望着跌撞，转眼又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举杯吞真情水，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MC 张天赋一首歌曲叫做《Gone》，出边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4%。啲天气咧，其实系点样可以衬衫衬得好啲咧 ？Faction 嘅，你问我，梗系答唔到啦。好彩，好彩咩啊？好彩我有阿海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 O L 系列啦，揾到咧就系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伯。 你好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就系一啲 faction 咁啊，阿海又梗系耍家啦。嗱，最近咧我都发觉有啲朋友生日嘅时候咧，我问一问佢嗰个星座咧，佢哋系天蝎座喎。 啊，天系啦，边都多朋友系天蝎噶。 系嘛，我自己就都一两个啦，反而天蝎座我嘅朋友就唔算系特别多啊。咁嗱，如果你话喺天蝎座同呢个 faction 点样摆埋一齐嚟讲咧，嗱，好啦，唔同星座嘅人咧，我哋成日都系睇嗰啲书籍咧，就话佢哋可能啲性格系点样啊？咁会唔会系有啲衣服嘅配搭原本系暴躁嘅？着完之后可以令到自己随和翻，喂，会唔会有呢啲嘅套路噶？海， 系我真系嗱，系咪真系得咧？我就唔知道啦。不过咧都可以讲下，譬如一啲星座啦，佢哋少少性格嘅特点啦，因为始终我哋要讲时装噶嘛。咁但系你楞住星座嚟讲咧，我哋都要讲下呢个星座嘅少少特点啦。 系 呢啲特点大家都知噶啦。其实你唔通真系同年同月同日生，一模一样嘅性格，一模一样嘅运程， 系啊系啊 噶嘛，系咪啊？即系始终都会。是有分別，天時地利人和各樣嘢加埋，咁所以都係戴翻個頭盔先啦。所以我哋講呢啲星座嘅性格咧，其實我哋都可能係即根據某啲書籍，佢哋可能做過一啲嘅研究啊、統計啊，即係我哋叫 generalize 咗嘅佢哋性格嘅特點嘅。我哋講緊天蝎座嘛，天蝎座其實究竟咧係幾多月幾多號生日，去到幾多月幾多號生日嘅，我哋為之係天蝎座咧。 就是这个睇下先，而家是11月9号啊，断股啦，我唔系好熟嘅，10月尾至到11月中旬系嘛？ 啊，你都几笼统下喎，都系。 诶、我唔系真系星座小王子嘛，我嚟学 fashion 嘅而家。 系啦，咁我哋就讲下啦，究竟咧天蝎座其实咧就由10月24号 系 去到11月嘅22号嘅，咁喺呢段时间生日嘅咧就系为之天蝎座，但系留意啦，唔同嘅书籍咧佢哋会有少少可能会有一两日嘅差异， 哦、 有啲有系啊，有啲甚至乎系讲10月23号嘅，唔系24嘅。 哦，我试过呢啲 case 啊。咁我都有係啊係啊，我有問過咧即係嗰啲星座嘅專業啦。嗱，呢個我真係問翻專業人士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咧係9月23嘅。咁有啲書籍咧就會寫9月22啊，又或者有啲寫24啊、23嘅，我都見過嘅。咁我細個開始有好多呢個迷思啦。咁終於有一次， 你係應該係雜界， 係啊係啊， 魚女同天平係咪啊？ 係啦。咁於是乎咧，哦，你真係好熟星座。咁跟住咧，我咧就即係問嗰啲專家啦。喂，我係呢個日期嘅。跟住佢就問我：你朝頭早定係下晝出世啊？我就同佢講：我係朝頭早出世嘅。佢跟住佢就話啦：嗱，你呢一通常咧去到中午12点係一個界線嚟嘅。咁我係啦，我就係朝頭早出世嘛。所以佢话我肯定我系属于处女座嘅。 哦，你就归纳咗去处女座嗰边啦。 冇错，嚟讲佢话你12点之后出世嘅话，你就系天秤座噶啦，咁样啦。 其实咧，嗱，即系小白，以我认识你咧，我觉得你都几 mix with 呢一个处女座加天秤座噶。 系啊，其实我真系好处女座噶。 你个人系整齐啦，有条理嘅。 系。 咁然之后咧，你又公平公正嗰啲咧，我觉得有几天秤座嗰啲性格噶。 系嘛？ 系咯。 但系天 秤 座唔系用自己把秤称人，因为唔一定公平噶。 你講得又啱嘅，有時真係睇下嗰把尺咧，即係點樣度法啦。 係咯， 係所以每個人目中有把尺，盡量做到公平啦。即係始終我覺得公平都要有一個即係大圍有個準則嘅，係咪？ 啱啊，啱啊，啱啊。 好啦，我哋今日都係歸翻落嚟講翻天蠍座先啦。以你認識嘅天蠍座嘅朋友仔咧，大概你認知佢哋嘅性格上會有咩特點啊？ 我覺得佢哋好似係偏向有自己嘅思想多啲嘅。算唔算系 自我啲啊？系咪？ 系啊系啊系自我啲，唉，讲唔到呢、這个自我啲嘅，咁系唔系咧？ 都算系嘅。其实咧，天蝎座嘅朋友咧，佢哋会系好多人成日都话啦，用两个字去形容天蝎座。我觉得睇你点样去演绎呢两个字。 嗯、 有啲人就话天蝎座嘅朋友咧，好记仇啊。 哦，因为个摩羯啊。 嗯，就话佢哋比较记仇嘅，但我自己认识天蝎座嘅朋友，或者我会将记仇呢两个字唔好咁死死实实话佢，好记仇嘅呢个人。 太负面啊，因为呢个字。 系啦，我觉得其实咧，佢哋只不过咧就系话记性好， 啊、 真系嘅。譬如我嗱，真心我家姐系天蝎座嘅，佢嘅记性咧真系喺我哋几姐妹之中系比较强嘅， 系 佢嘅记性系比较好嘅，同埋佢嘅怨恨爱恨系比较分明。所以你唔好净话佢记仇啊，可能佢爱，即系佢爱咧，其实天蝎座嘅人用情系几专一嘅。 咦，咁照阿海咁讲咧，其实天蝎座嘅朋友佢恩怨分明啦。如果你得罪佢嘅，佢就攞支针去督你啦。但如果你系帮过佢嘅，佢又记住你嘅，得人因果千年记啲 friend 嚟嘅。 佢咪都会督你咯，但系佢会记得咯。佢做唔做下一步嘅行动咧，就每个人唔同啦。即系你就算你话唔系天蝎座，可能喂大佬我人马座嘅，你一脚踩埋嚟，有阵时 攞支箭射你。 系咪啊？即系我都会 defend 或者我都要去进击翻还击翻转头噶嘛？咁睇下每个人嘅性格都会唔同， 是啊是啊 但系概括嚟讲咧，天蝎座俾人嘅感觉咧都系，佢哋好似好爱恨分明啦，啲嘢都好记住咁样嘅，同埋天蝎座咧，其实有一个特质咧，就系佢哋咧领袖。嘅嗰個 leadership 係 好強嘅， 領袖能力係啦， 冇錯係有領袖嘅能力啦，同埋咧佢哋會係比較越強越強，即係話亦都會連結到就係佢哋可以有一個領袖嘅特質，因為你做領袖會死啦，你越強有你縮嘅，咁你點做 leader 係咪先？你有一個越強越強打不死嘅性格咧，咁你就會有一個領袖嘅特質，同埋咧天蠍座咧佢哋好多時都會係叫做外冷內熱啦，可能都同佢哋咧比較自我保護係多啲嘅。你会觉得好似有埲墙喺度咧，好似好难同佢哋去沟通，但系倾落偈，其实咧都系 O K 嘅。 系，都系 friendly 嘅。比较笼统咧，讲咗咧天蝎座一啲性格嘅特质啦，咁大家可以去参详一下先啦。 系啦，咁啊，唔知道喺阿海心目当中天蝎座嘅人，佢哋着衫又如何咧？ 嗱，如果以我哋咧，即系或者以我即系身边好亲嘅人为例，咁算啦。天蝎座嘅人咧，佢哋嘅衣着都会比较简单。 系。 可能正正就是因为咧，佢会有佢比较踏实啲嘅，即系天蝎座嘅人就系佢，尤其是系佢嗰个 leadership 咧比较强啊，佢唔会做好多好花巧嘅嘢，尤其是我哋讲佢系 外冷內熱啊嘛， 咦，即係踏實啲喎，係嘛？ 踏實啲又用牆保護自己，所以佢哋嘅衣著咧，一般嚟講咧都會比較簡單樸素一啲，唔會話哎呀我要特別著到好 bling bling 或者好花花等，哎你好似你十里路以外你都要認得我嘅，佢又未必使做呢啲嘢嘅喎。 嗯，即係比較上係大地色啦，或者係綠色啊，簡單啲嘅顏色會比較 穩陣嘅顏色， 穩陣顏色， 穩陣顏色，同埋佢哋就唔會話好盲目咁樣去追求跟風。嗯，呢一期好興山系嘅嘢，佢又會走去著下，或者呢一期好興碎花嘅，佢又會走去試下。天蠍座比較會唔係太跟潮流去做嘢嘅，比較自我啲嘛。我哋頭先講， 所以先至可以做到領袖咯。 冇錯啊，即係可能佢哋就係會穩陣咯，譬如可能係啲深灰啊。藍色啊、深藍啊、黑色啊，呢啲咧好穩陣嘅顏色。頭先你講可能大地色啊咁樣，可能佢哋遮啊呢啲系列咧，會著喺佢哋身上，佢哋會覺得有啲安全感，或者會人格適合一啲啊。我哋叫做 明白明白。 深色系列啲嘅衫咧，都會比較適合佢哋嘅。咁我哋就會講啦，咁即以我哋中意襯衫嘅人嚟講，喂，有啲悶喎、啊。如果咁樣， 係 會唔會可以喺佢哋嘅身上？加減減到一啲嘢得嚟，又唔違背佢哋自己嘅性格，因為我覺得著衫咧必須要裏外合一嘅。你唔好淨係講性格，即係唔好講星座，係我覺得你自己嘅性格啊，你嘅內在你嘅特質係點樣呢，會透過你嘅透過你嘅衣著一定要配合先得。 係啊，如果有啲人好沉實嘅、沉穩嘅，咁佢著嘅衫咧一定係其實表達到佢嘅呢樣嘢。但正直就係因為呢個 theory 咧，所以有啲朋友咧佢自己就會可能好浮誇嘅個人，咁但係想踏實啲咧，佢就靠著衫。去到掩飾啊！喂，其實大自然嗰啲咩馬騮啊、孔雀啊，都係咁樣嘅啫喎。 係啊，即係突然間有佢受到某啲嘢，佢先開屏咁樣。 係啊， 你會見到佢嘅咁樣啦。 係啊。 如果我哋會喺天蠍座上邊咧，加整咁多嘢上去，又唔好話令到佢太過唔舒服嘅話咧，我都會有啲建議嘅。 係。 例如你中意著一啲扎實嘅顏色，譬如你話：，我都係一個真係領袖人物嚟㗎。係。我唔可以著得太過花巧㗎。有陣時譬如女士們啦，你可以加啲圍巾啊、一啲絲巾啊、頸巾啊呢一啲呢去到做一啲嘅點綴。尤其是你去到秋冬，我哋除咗可以做到一個保暖嘅效果啦，咁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點綴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啲嘅心思嚟嘅，喺個穿搭上面都好適合天蠍座嘅朋友嘅。另外啦、如果我想講呢，除咗圍巾之外啦，譬如一啲深口針啦。我覺得呢啲都係啲旁身啲地，無論乜嘢星座，我覺得咧，你總要買三幾個啲靚仔嘅心口針。 係啊，我自己好多時如果著西裝褸咧，西裝褸佢有個位置可以拮嗰啲編噶嘛。 冇錯啊， 嗰啲扣針仔、心口針仔嗰啲，我好中意嗰啲噶，即係例如我嗰、那個event， 佢係介紹雪櫃嘅，我就拮個雪人喺上面噶啦。 尤其是男士咧买嗰个西装咧，其实佢本身可以跟埋个编俾你噶嘛。 系啊系啊， 我有啲朋友就唔中意用嘅，咁但系我成日都会话，你可以都保存起佢啊。可能深刻有阵时你某一啲场合咧，譬如男士们可能呢一啲嘅就系嗰啲编啊，嗰啲嘅襟针又好乜都好啦，或者系啲袋巾啦，或者嗰啲cuffling 嗰啲袖口钮啦。其实我觉得都会系你可能一套比较稳阵嘅西装，但系你又会喺一啲嘅低调入边咧揾到嗰套衫嘅一啲嘅特色，都系适合嘅。 系咁呢个好啱我哋头先讲嗰个天蠍座嗰、那个、那个套路啊，嗱唔需要太花巧嘅，踏实即系沉稳嘅天蠍座咧就可以用好多細眉細眼嘅 accessory 咧，去到襯托出自己穩陣得嚟，又帶點華麗高貴嘅感覺。 係啊，同埋天蠍座咧，如果咧你俾人哋一種咧，都驚係外冷內熱咧，好似唔係咁容易親近到你嘅感覺咧，一啲暖和啲嘅色，我哋叫暖色系啊。暖色系你大家上網會揾到噶啦，而家唔多講啦，因為口頭好難形容顏色啊嘛。你著翻啲暖色系嘅衫咧，咁俾人嘅感覺咧，感覺你都會冇咁好似好難去親近啊，都係比較隨和一啲嘅。咁都可以著翻少少啲暖色嘅，係要冇咁高，咁係中和翻得嚟。因為暖色系嘅衫咧，譬如有少少嘅有啲嘅大地色系咧，偏啲啡紅色嗰啲咧。都屬於暖色系嘅衫嘅，咁我覺得咧，天蠍座嘅人又唔會話，哎呀覺得突然間著到啲色好爆，但係又可以中和到你俾人哋嗰種嘅感覺，我覺得都係 OK 啦。 好啊好啊，今日帶咗好多嘢落袋，我哋一個月一次，我約阿海就講下呢個星座嘅襯衫。 我哋嘅約會係一個禮拜一次㗎， 但係一個月就講一次呢個星座嘛，個個禮拜都約你㗎啦，放心啦嚇。 係啊，下個輪到我自己嘅星座，我一定會俾心機咁講㗎。 加油啊海，等我看透你啦。好，唔該曬海。 好， OK， 拜拜。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8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白元浩、小白啦，同你哋一齐望一望一个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通告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星期四嘅早上，咁啊揾阿 Didi 同我哋讲一讲交通消息先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哎呀都好啊，听到你把声咁精神咧，人都开心埋啊。 系啊，其实我哋服务市民咧，更加要精神啲，即系将啲传染力去感染俾大家。 冇错冇错，唔好死气沉沉啊吓。 系啊，最好系咁啦。哇，一早起身，晨早空气 清新开朗， 唔好唱啦。咁同大家讲下，交通都几好噶。咁啊，都系行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都是渡船街的樽颈位，近住骏发花园车龙去到果栏。继续提大家，油塘高超道有个水管急收都很久了，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都是封了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4号 H33214X42号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是要改道行驶的，揸车朋友就要留意了。 咁大家留意住一啲部分改道啊，咁其他都係大致都係 OK 嘅，都係行常龙尾啦吓。係咪 冇错呀，係呀，望咗呀，望住你。 行常龙尾。 你好似好有研究呢个地图喎、 啊。係呀、啊、因为不断去睇嘅地图呢，即係有啲咩地方呢需要特别留意。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个驾驶人士，可能就因为咁呢对啲边度繁忙啊都几紧张。即係我有阵时我仲八卦，即係用玩个地图嘅时候呢，因为地图有得。有得撳噶嘛？ 係啊， 撳咗入去之後，你咪可以好似行過啲街道咁樣嘅，一路撳撳撳，咁可以咧就係叫做眼睛去旅行。除咗香港之外咧，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一樣。 真係好正啊！係啊，我都有啊，你又係咁樣啦，即係當咗去咗旅行噶啦。 尋日去咗意大利 啊，係啊，撳咗去，哇！佢嘅街景真係唔錯啊，真係正。 係啊，你話我嗌咗個披薩外賣翻屋企，然後我撳，哇！去咗睇呢個意大利薄餅， 簡直係偉大嘅發明啊！講、哦、發明啦，咁啊，小白其實好多嘢咧都係要有啲人有個腦去諗，咁令到啲人咧先有受惠嘅。 係啊， 講開受惠講咩咧？繼續講得開心嘢咧，就係長者日嘅受惠啦。咁、不過咧就想同大家講清楚，聽清楚啲啦。 係啦， 咁長者日咧其實咧因為而家出咗叫做綠遊卡啊。咁好多嘢咧，綠遊卡同埋就係65歲長者，而家要陸陸續續，我講上記得我上次講過，要開始換噶嘛。 係啊係啊， 係有限時間㗎。所以快啲換咯。咁但係今次咧，依一個長者日咧，大家記住，你係要有65歲或者以上，持有長者八達通或者係樂遊卡嘅人士，先至係免費可以搭港鐵啦、輕鐵啦，同埋港鐵嘅巴士優惠嘅。 係咁啊，有呢啲優惠，希望即係叫65歲或以上嘅長者咧，就可以受惠啦。 係啦，因為你知啦，有咩60歲都可以揸樂遊卡嘅。咁可能咧啊，我以為啊，我揸樂遊卡就可以去曬所有嘅免費嘅優惠啊，咁大家係錯誤嘅。所以大家記住啦。咁但係記住啦，落油卡啦就唔可以啦，60歲要65歲或者系以上。但系呢一个优惠咧系唔适用于机场快线噶，你唔好谂住机场走一转啊，机场快线系唔得嘅。咁我觉得咁不如搭巴士啦，系咪？所以咧就唔好啦。咁同埋咧搭东铁嘅头等啊，都系唔可以嘅，系啦，要额外要俾车费噶。咁大家记住啦，不适用于呢个机场快线啦，同埋乘搭东铁线头等咧都要支付咧额外嘅费用嘅。咁啊，所以大家搞清楚少少啦。因为不想人哋问啊，究竟你知道开心嘅嗰日长者日，大家出去玩， 都系11月嘅20号， 系啦，即系下个星期日啦，好多优惠，想唔想再听一下咧？ 哦，好啊， 正啊！其实海洋公园咧集体回忆啊嘛，其实不嬲都65岁以上系免费噶啦，长者，但系今次嘅优惠系乜嘢？陪伴者有半价， 系 哇，你500蚊差唔多，而家250， 系啊， 所以陪伴者有半价呢个优惠要大家提一提嘅， 你个200几蚊出去再食过。 系啊，仲有依一个昂平360咧，原来咧长者都要235蚊嘅，而家唔系啦，30蚊啫就来回车费。 系啊，呢、 這 个都记得啊，呢、這个 30蚊，但系记住啊，标准车厢啊，好多优惠咧都有少少嘅点样 条件啊。 系啦、啊，唔好以为啊，我想搭水晶车厢唔得啊，而家30蚊好平啫。山顶缆车来回车票连观景台抵啊，59蚊啊。 哦，呢、這个都系啊。 去山顶走翻转啦。 要啊，话新个未坐过嘛，都系呢句啊。 啊咩啊？系啊，系啊，新个 未坐 过。你谂下，不过就咗多人，不過依個世界係咁啦，好似啲老人家話齋，針冇兩頭利，你又要依頭好，又要嗰頭好，你又要唔使錢，又要唔使等， 冇嘅， 我相信冇咁樣嘅。 係， 仲有摩天輪啦，65歲啊，但係免費嘅。咁、仲有香港科學館啦，香港太空館啦。長者當日都是免費的、最好就是咩呢，就是同行的人士都可以免費、即是有你要聽，麻煩各位聽眾就要留意了，有些陪伴呢是不用錢，有些陪伴是要錢的、所以最好自己就是問清楚，不是非到時搞亂了，即是開開心心去玩，千萬不要跟人吵架，因為有些人比較火的嘛。 我自己都持有那些、那種博物館證、如果你說我那我11月20日就有那麼多朋友就可以免費出入這一類型嘅展覽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回一回避啦，啊留翻啲機會咧，俾其他人咧就去到享用先。咁我呢啲就再安排其他行程。 係啊，繼續睇啦，康文署嘅游泳池啦，就係65歲以上嘅長者啦，持有長者卡或者係樂遊卡都係免費咧。但係咁我同行嘅人士都係免費喎，係咪有好處咧？ 幾、好喎、 啊！係啊，喺大家一齊游下水啊，陪個長者，可能佢愛上咗游水嘅。 不過要揾暖水池咧，都有啲凍啊。 而家都唔好冻啫，系嘛？ 冻啊！跳落个水嗰度，打冷震。 啊，室内咯，暖水池。 系咯，要话所以话要揾室内 先有室内暖水池。 唔系嘅，唔系嘅。 啊，大家 check 清楚。 我记得大埔都新开咗游泳池噶嘛，佢而家新咩咩东街，突然间唔记得咗添。咁嗰个位咧，其实佢都有新开嘅泳池，佢都有好似系有室内嘅暖水池咁样嘅。 哦，咁大家如果想去玩嘅话咧，都系自己 check 清楚，做翻少少功夫。 揾翻边有暖水池。 冇錯啦，咁仲有啦，好多啊，九巴啊、龍運巴士啊、新巴、城巴、電車啊、新大嶼山巴士啊、新渡輪啦，全部都係免費有優惠㗎嚇。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住啦。但其實咧，這個長者日咧係下個星期先開始嘅。我最想講係咩？再提大家嚟緊呢個星期日咧，有殘疾人士咧免費嘅日。免費日，免費日，係啊，因為配合依一個12月3日啦，聯合國所定嘅國際復康日啦，咁所以咧就有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嘅，依、這個比較近啲，係嚟緊依個星期日，咁、又係好多優惠嘅，咁大家如果想知道啊，我去個地方會唔會有搭嗰個條線，或者搭嗰個渡輪會唔會有優惠咧？大家都可以啊試下，可以慳好多錢㗎。 係啊，咁啊留意翻呢啲嘅優惠啦嚇。咁啊有嘅時候咧，我哋又會適時啊，即係阿小白啦，同埋 Didi 咧，又同各位聽眾一齊咧就睇睇啦嚇。 係啦，我要講㗎，因為我未講完㗎。啲星小輪方面咧，好多都係啊，大家記住咧，佢就會check 你啦，要出席呢個殘。出唔係出席， 要 俾人哋睇係出事。依個殘疾人士嘅登記證啦，咁你搭港鐵啊、九巴、新巴、城巴嘅時候咧，咁你只要咧係出示依個殘疾人士嘅登記證咧，咁就可以攞到當日嘅有效嘅單程車票噶。咁你攞咗單程車票，咁啊可以去邊都得咯。 係啦，咁啊可以用行使呢個單程車票嘅權利啦嚇。 考下你有冇聽我講先？幾時係殘疾人士嘅免費乘車日？ 今個星期日。 長者日幾時啊？ 11月20日。 係冇錯啦。 全中耶！100分搞掂好。唔该晒 Didi， 天气方面问下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 系出边嘅天气点咧？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天气都几好、几良好嘅，咁蓝天白云亦都见得到啦，咁啊温度方面好似暖啲，我觉得今日 系嘛，系啊，都系28度嘅最高气温。 哇，咁誇張，28度啊，真係誇少少喎，咁啊，所以今日咧，即係喺穿搭衣飾方面咧，大家就調節一下，可能同過去嗰一兩個禮拜有啲唔同，至少今日唔使著件風褸啦，因為真係暖咗啲。咁第二嗰樣嘢咧，就係、即係可能著得輕便啲都得喎，又係著翻啲夏天衫，唔係嘛？都11月中嘅喎，接近。 嗯，係啦。 咁啊，呢啲都要睇實佢啦。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去。帮我哋睇睇佢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大致天晴，日间啊相当温暖嘅。而家咧就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所以出边咧都系空气好吓。咁啊，头先都系啦，哇，读到真系呢个最高嘅气温都去到二 28度啦。咁如果你话去到下午嘅时间啦，太阳就冇云遮住嘅时候，都有机会啊。咁啊，体感上面咧会觉得都热热地啊。咁啊，大家咧就适时饮下水啊。咁啊，留意一下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同埋咧啊，太阳一收嘅时候又会有翻啲秋意啊、凉意咁样噶。咁所以咧啊，攞多件衫未必使着住嘅。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我谂咧 ，Jerry 都有留意啊，好多时都会话到，而家可能大家嘅沟通方法咧都不一样啦。咁啊，我谂我同你啦，由读书嘅时候，小学嗰个时期啊，听话入。笔友啊，就已经好厉害啦！ 你有笔友噶？ 我以前真系有笔友，系真噶。我以前喺初头学习呢个外语嘅时候咧，我真系喺日本咧就识咗啲朋友，就系、是、用呢一个书信去到来往嘅。而我亦都有识得唔少即系同学咧，佢哋亦都系不断用呢种方法咧，就练习自己个语言，即系最第一代啊！即係第一代筆友去到即係個功能性嘅筆友就係咁用啦。 啊，係啦，即係一講筆友咧，好在我幾即係我有啲擔心你話你喺本地都有筆友，咁 本地又冇， 所以我點解笑咁嘅意思咯？哦，如果你講海外嘅筆友咧， 係啦， 我都有嘅， 係嘛？ 係有，係啦，因為我細個去過喺美國嗰啲camp 咧，咁去camp之前咧嗰啲會 assign 咗一個導師俾你啊， 嗯， 咁。其实嗰啲导师都是学生嚟嘅，咁、我会同嗰啲导师沟通咗几个月，先至去嗰啲 camp 嘅，咁嗰啲笔友我都有，但系就本地笔友就冇啦， 本地笔友都冇，系啦，嗱，咁呢个演化过程就 系、 是。筆友啦，其後可能筆友都開始消失咗啦，跟住咧就變咗，我覺得以前就係 ICQ 同 Messenger 啦咁樣，即係 MSN 嗰啲啦，咁啊不斷咧喺度聯絡嘅，咁啊直至到咧就係當我哋嘅手提電話，我哋呢個裝置啊，係咁變咗即係智能電話之後咧，咁啊大家都已經跳咗個而家個世代，就係用一啲通訊軟件咧就直接溝通曬所有嘢，甚至乎咧我哋約人，譬如我約 Jerry。我都會 send 個 message 俾 Jerry 就話 ，Jerry， 我想約你一陣間，可能稍後八點鐘，我想同你電話傾一傾啲嘢，得唔得啊？好奇怪嘅，我要用呢個電話嘅 message 咧問咗 Jerry， 可唔可以傾電話先，而唔係直接打電話俾 Jerry 啦。 而家我又覺得唔係話已經係一個叫做非明文嘅規定啦，但係我諗社交上好多都有咁樣嘅，我絕對會咁樣 啦。感覺上係禮貌咗。 系啦，好似唔知点解咯， 系啦。 但系我依然我发觉，我有研究过下嘅，又真系冇，真系叫做话呢、這个叫做社交礼仪上面咧，又唔系话真系多条咁样嘅。不过就个个都系咁做嘅时候 咧，即系好似变咗，大家嘅即系 common 咗一件事。咁可能会觉得就咁打电话俾人咧，而家惊阻住人做嘢啦，同埋会觉得好唐突啊。其实唐突咧，就以前我哋细个年轻嘅时候都冇讲细个，年轻嘅时候咧。打電話咪打嚟咯，我咪維起咁樣，我唔得閒咪同你喂，我唔得閒啊！你轉頭再打嚟就收佢線，其實係唔會唐突嘅喎。 我依然都有，而家好得意啦，好笑咯。如果有人直接咁打電話嚟咧，跟住我第一句就問點啊？急事啊，即系其实我唔介意噶，但系话点啊？急事啊？咦，喂 ，message 都冇过嚟就打嚟，肯定系急事啦。嗱，即系嗰啲咯。 因为譬如 message 咧，我同 Jerry 讨论节目内容嘅时候咧，咁点解会用 message 行先咧？因为我哋可以留翻个 copy 俾我哋自己啊，睇翻啊，我哋倾嘅内容大概系啲乜嘢啊？咁啊，如果你就咁打电话嘅时候咧。哇！我哋你知啦，我同 Jerry 都即系咁多嘢讲，抄都抄死啦。咁唔好抄啊！我打咗佢先，咁大家可以留一个底。咁但系真系而家年代唔同咗，譬如 Jerry 以经理人嘅角度，咁相信会有更加多用到电话去到同人联络啦。有 send message 嘅，亦都有真系打电话嘅，甚至乎有啲可能系会约见面嘅。唔同层面嘅时候，亦都要面对住唔同嘅呢一种叫接洽上嘅礼仪啊。应该点样处理？可唔可以即系同听众分享一下咧？ 嗱，我就身份啊，你知我都有好几个啦，因为我嘅公司嘅业务就有经理人啦，有管理公司啦，亦都有代表唔同嘅品牌啊机构咁样。咁变咗即系喺呢个叫做模式上面啊，或者礼仪上面咧，就真系会有些少唔同嘅。咁但系一集讲一晒，讲一讲唔晒，下集再讲啦。 好啊。 我絕對贊成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就係話用呢、這個即係信息啦嚇，起碼可以留個記錄啊。因為咧，我哋而家好多執筆時咧約人，譬如喺揾人嘅時候咧，可能真係有事情啊嘛，或者我簡單地，我約你下個月幾時幾時食個飯，定係見個面出個活動咁樣。咁其實 end up 你都係要揾支紙筆寫低噶啦。 係啊。 咁預期係咁，我就會諗，不如我 send message 俾你啦。你仲可以睇到我個 message 啊，查埋你自己個期啊，各樣各樣嘢問清楚先。回答我， 而家有啲更加霹靂嘅，唔知 Jerry 知唔知？就是、我 send 一个invitation，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咧个 invitation， 譬如Jerry 啊捞咗嘅，揿咗 yes 咁， 冇错冇错， 跟住佢会自己咧就再升埋入去你嗰个 credit 入边， 冇错， 系啦，咁就我直头帮你，你唔使搞，你揿嗰一个掣，我帮你 mark 咗你个期啦， 系啦。咁所以就好多時候就會其實選擇咗用信發信息發 message 去約人哋咯，或者傾偈咯，因為我都係嗰句啦，我講完之後你咪又要寫低， 係啊， 咁係簡化咗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呢啲只係真係有實際事情啊，有啲要記低啊，就咁樣啫，咁但係你話其他嘅日常嘅溝通，大家都其實已經係習慣咗咯。頭先我哋都講話，雖然話非即係冇文明規定咗一個社交禮儀係要咁樣做，大家我相信即係我會個人。觉得是那个潮流啦，朝代啦，当然系呢、這个呢样系一个科技嘅成品嚟嘅，咁但系即系大家当个社会咧能够广泛应用某一样嘢嘅时候咧，就已经就好明显啊，大家都系自然地接受咗嗰样嘢，咁既然即系当嗰个社会接受咗嘅时候，如果我唔去咁样做咧，就变咗有少少就好似违反咗个社会咁样咯， 变咗会可能真系会觉得自己变咗不一。样嘅时候就影响到人啦。 但如果你问我咧，反而我最紧张，即系最叫做我唔想用反对呢两个字啦。但我最紧张啲人有少少系滥用咗呢个 message， 对我个人嚟讲系乜嘢呢？就 系、 是、有急事。系，我依然咧，我身边有好多人，特别系嗱，我又唔想刻意去标签年轻人啦，但系倾向系年轻人多啲嘅。我成日都讲啊。喂，我个电话咧，其实真系电话嚟噶。对我嚟讲，我啲老一辈嘅人咧，个电话依然系我嚟打电话用，不过就只系有其他 function 咁解。 系啦， 咁当然咧，对大部分嘅人嚟讲，佢个电话打电话呢个功能，其实可能系最次要、三要、四要、最唔重要嗰样嘢。 系啊，而家年轻人嗰个心态咧，我又唔想标签年轻人。不过咧，即系大家咧都会认同一样嘢啊。其实我而家就算买个，我都仲叫佢手机先，我买个手机翻嚟。佢最主要第一，佢就一定要上得网。其次嘅咧就系佢要影相影得靓， 吓嗰类啦， 系啦。跟住咧打唔打到电话，佢哋唔谂嘅， 系啦。 啲声靓唔靓唔谂嘅，最紧系个相机靓，佢行得快， 或者个 memory 大，可以储相，可以 download 好多 app。 所以咧。Okay?手机已经唔可以叫做手提电话，是叫一个真是一个行动的装置。 是啦，咁我就在这一方面呢，我就有啲意见嘅。因为特别是你有急事嘅时候，即是你有急事找我，我是经常同人讲，你打俾我啦。 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你打我实见到，或者我见到你打嚟，我知道是急事咯。因为那个社会的潮流做法嘛，即是通常你真是有急事先直白打嚟啦。但呢我就遇到好多唔少情况呢，就是有急事都依然都是留言啦。 哦。 咁变咗。 咁有几急呢， 是啦。咁但我又真是遇过好几次。啲事系真系急嘅， 系 咁我调翻转，反而系我最重视呢一嗰个点咧，就系话，反而唔系话投诉你有冇点样去啊做啲乜嘢事情都用 message 啊，你唔可以亲身同我讲咩？就唔系嗰样嘢。我反而我第一件谂起嘅事就系、是，当你有急事嘅时候，我依然都会同身边嘅人讲，急嘅话咧，打嚟啦，最直接揾到我噶啦， 系啦。 咁呢个就系我第一个，即、就、系、是、你要问起呢个问题，我第一个反应咯。 有急事，梗系打电话啦。但有啲情況咧，就梗係會成日都話喂，不如見面傾一傾啊。去到邊個層面嘅時候，你覺得真係除咗電話之外，都係要見一見面咁樣咧？ 嗱，對我嚟講，溝通嘅方法係好多層面嘅。即係正如好簡單，先唔好講唔講手機啊，或者 message 嗰啲先啦。我就講約見面。 啊，小白好简单啫嘛，我约你啊，我约就我哋两个。 嗯， 究竟我哋喂小白，我有啲嘢同你讲。 嗯， 啊要见面倾嘅。 系， 我约你喺电台门口讲五分钟啊。 嗯， 定系喂出嚟食个晏倾一阵啦。 系， 定系饮杯咖啡啊。 嗯， 喂食个晚饭庆祝一下咯。 系、哦， 喂今日好攰啊，不如去 Happy Hour 啊，即系虽然我唔饮酒啊吓。嗱、啊，正系咁样讲。我约阿小白你呢个人，我都可以净系见面，我都可能有四五种唔同嘅方式。 系， 咁即系代表咗啲咩嘢咧？即系代表咗我哋其实系处理唔同嘅事情啊， 嗯、 或者唔同嘅需要嘅时候咧、嗯，我哋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去沟通、 嗯， 可以去了解对方， 嗯、 或者可以去传递嗰个信息。 嗯， 咁如果我将呢样嘢唔好去量化、去细化翻、讲翻用呢个 message 或者用社交媒体嘅时候咧，其实对我嚟讲，社交媒体或者呢啲咁嘅即时通讯软件咧，本来嗰个概念就系其实都系其中一种嘅沟通。嘅媒介， 其实佢哋呢通讯软件系帮我哋约出嚟嘅， 系啦，系一个媒介嘅一种嚟嘅啫。咁、有啲嘢简单嘅，咁我咪留个 message 俾你咯。啊，喂，譬如我同你唔好熟嘅，但系我又有少少关系嘅，你生日，咁我就会喺你个信息喺个即时通讯软件祝你生日快乐、 嗯。 再 hea 啲嘅就喺你嗰个社交媒体就留个言啦。 再 hea 啲嘅俾个 like。 啊，系啦，系啦，系啦， 讲都唔讲， 咁所以就变咗对我嚟讲系一个媒介嘅分别，但系就唔会系可以代替咗，所有其他嘢咯，即系我唔会能够因为喂个极其量同你整一个系嘛，视像会议咁啊，当系大家食嗰餐饭咁对我嚟讲系唔 work 嘅。 哦，系啊，唔通人一碗面摆喺度咩？咁唔好。 系啦，咁变咗即系就疫情嘅时候又唔计啦吓，咁变咗嚟讲，我就唔会喺呢一方面系滥用呢一个通讯软件咯。对我嚟讲，沟通嘅渠道依然都系话，就算要见面都有好多种唔同方式啦。咁、何况我真系需要见你嘅时候，咁其实你问到点解？有时系需要见面咧，因为咧我哋有时倾谈一啲嘢咧，如啊，譬如我用翻即系首先第一个题目就系你话做经理人嘅角色，如果我同人哋倾一啲project 啊，倾一啲项目啊，倾一啲艺术方向 art direction 嘅嘢咧，就咁用 message 讲咧，其实只系能够讲到一啲基本。嘅細節，但係真真正正嗰個味道係點樣咧？係做唔到 嘅。嗱、哦，咁既然咧即係喺約見面嘅時候啦，都有咁多嘅叫技巧喺度啦，我下一次咧就可以講喺唔同內容啦，即係傾唔同內容啦，選擇嘅地點啦、地方啊、氣氛啊，到底係可以喺邊一方面着手，諗下係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樣。 絕對可以啊！ 下次又同 Jerry 傾下，唔該曬 Jerry， 拜拜。 唔該曬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回应有关网上流传招聘方舱闭环工作人员，重申港深两地政府正系就前置检疫嘅建议磋商具体要求，以确保方案得以周全制定。強調有關磋商仍在進行中，政府現階段並沒有向外聘請員工負責有關工作。當局呼籲市民求職時要小心，如果對任何招聘廣告存有懷疑，應該避免向第三者披露個人資料，以免有關資料被不當使用。美国中期选举，多间传媒推算共和党有望重夺众议院控制权。至于参议院的控制权，要视乎佐治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的结果。其中佐治亚州的参议院议席要进入下个月的第二轮投票。总统拜登说，外界选前预计的巨大红色浪潮显然未有发生，无论最终结果是怎样，他都准备与共和党人合作。出访亚洲之后，会邀请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到白宫讨论未来怎样合作。对于是不是会在2024年竞逐连任，拜登说明年初会有具体决定，他倾向竞逐第二个任期。过去几个星期一直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的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选举在某些方面有些令人失望，但是从他个人角度来看，这一次是一场非常大的胜利。

吓、啊，但系筋唔系咁拉嘅、啊。 唔系啩？我见好多人都系咁拉嘅，有咩问题呢？ 哦，想知道拉筋嘅好处同埋点样正確拉筋，听实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卢思培、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啊，仲记唔记得啱啱过咗嘅星期一11月7日系咩日子啊？喺中国历法里边， 立冬， 立冬啊嘛，知唔知立冬之后下一个节日系乜嘢？下一个节气， 冬至， 唔系啊， 唔系小雪啊，应该系， 唔系啊，系小暑啊。你睇下今日最高气温已经去到28度啦，立冬之后仲唔系即刻去咗呢一个夏天？ 系啊，好似翻去夏天， 翻到夏天咁样。嗱，今日咧最高气温28度啊，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系相当温暖嘅。 嗯， 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咩？唔系，绝对唔系啦。其实应该 温暖啊嘛， 应该要换下季噶啦。 系啊， 因为你 好噶啦，早几日。 但系你。 香港好难 系啊！我哋啲成个 family 嗰啲，即系你可能小白都系啦，将啲细路仔啲冬天衫攞出嚟，跟住将啲夏天衫摆翻入去衣柜，呢啲系一个大 project 嚟噶嘛，即系每年都会做一次呢啲咁嘅举措啦。我估你屋企会做啦，我屋企自己即系呢啲二人家庭都会做啦，系咪先？ 可能小白下一次咧，再攞翻小朋友啲冬天衫出嚟嘅时候，小朋友已经18岁 哦， 咁紧要。 上一次着嘅冬天衫。而家已經唔啱著啦，留翻俾你將來嘅小朋友。 咁快？ 係啊，哎呀，依家啲天氣咧，真係即係叫做咩啊？極端嘅天氣啊，或者估佢唔到啊。 係啊， 咁啊睇下，即係如果12月都打風咧，真係有趣啊！ 唔會嘅，附近都冇嘢，而家好乾淨， 唔知道啦。嗱，喂，今日咧想同兩位拍檔講下呢一個啊。嗱，我哋三個人咧個牌齡都起碼過10年啦，講緊車牌啦。第二咧喺路面嘅駕駛。经验咧，我都差唔多揸咗10年车啦，咁、你哋一定唔止啦，系咪先？好啦，盘点香港咧5大地狱嘅一啲停车场，咁啊，啲网民系咁讲，网民咁讲咧，宁愿啊食牛肉干啊都唔拍入去咁样。嗱，呢个系一个比喻嚟嘅，就等于头先钟哥讲，接住落嚟24节系咩啊？系小雪，唔系嘅，系小雪节啱啊吓。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比喻嚟啊，即系热得好紧要啦。依家就系咁样讲，哇，嗰啲停车场地狱到不能够啊！ 佢呢句说话咧，我觉得唔系比喻啊，系真噶，我真系情愿即系最好唔好啦。 系 我或者。我拍嘅车再远啲，再搭翻车翻转头，我都唔会再拍入去嘅。即系我有一个停车场系真系咁样。 睇下你噏唔噏得中呢5大停车场？ 中环嘅，我嗰个 中环嗰个，佢又冇上榜。 黄埔有冇？长沙环我知有一个， 系啦，长沙环有一个，长沙环有一个。嗱，等等先，我想听下钟哥讲嗰个。你话你中环嗰个系点样嘅？嗱，地方 唔好 讲 名啦， 佢都唔想，佢都唔想搞到即系咁窄嘅咁样。 大部分嘅弯90度，90度已经攞你命啦。仲要系一边咧就系长，一边就系柱。 哦， 咁咧就即系佢我嚟分隔两边啦。咁即系话我呢边过去又系90度，佢嗰边过嚟都系90度，大家都系遇到相同的 問題。我有冇去过咧？系乜中心啊？ 就 系 咯，就系嗰度啦。我试过嗰阵时诶揸架叫做大小少嘅车，我真系每一个弯。我要攞3-4手牌，我先可以过到。 咁好彩嗰日我去嗰个唔系一啲咩翻放工繁忙时间。 系系。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 塞车 啊！你又塞，我又塞，即系因为唔系净系我啦。 即系而家啲电能车咧咁鬼大价、嗯，其实普遍嚟讲个 size 都大咗啲噶嘛。 系啊， 佢哋揸入去真系危险啊！ 去过一次， 嗯、 我就系、是。即係正話講嗰句啦，我拍喺街啊， 係啊， 我都唔會再拍落去。 係啊，嗱，即係鍾哥嗰個，我記得我都有拍過喎。咁、 嗯、 但係咧，我都覺得難拍嘅，難拍同埋要好小心翼翼啦。 好小心、啊。 意思係咁啦，啊，頭先小白噏中其中另一個咧，就係長沙灣。 先講呢個先。 嗯。 啊，長沙灣嗰個我冇拍過喎。嗱、嗯，我哋聽下網民點講先、嗯，你一陣再回應翻。嗱，美居中心咧，講埋添，講埋個地方，咁大家避一避都好啊，係咪先？你 唔使避，小心啲， 小心啲啦。咁啊，因为呢啲柱咧比较多少少，咁网民好直白噶。 你见啲柱咧，中咗枪咁啊！ 等下先，等我讲埋。 条柱都中咗枪， 有网民咧，系啦，仲话啲职员叫佢咧拍好车先好拎飞咁样。咁、嗯、啊，停车场嘅职员咧就要话咧，一切要视乎车主嘅技术啦，咁样。系、 啊、 啦，然而咧有不少停车位咧空间太少啊。多次轉軚拍好車之後咧，根本冇地方下車啊！即係你拍咗架車，你落唔到架車啊，連車門都未必夠位打開，呢、這個就係咧當中嘅問題所在啦。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地獄停車場啦。你哋有冇試過咁樣？ 如果有啲兩架車都拍埋喺啲逼嘅位咧， 係 我真係真人試過， 嗯、 我係開窗排入去。因为我真系搵唔到停车场，咁 两边啊嘛，两边啊咁样， 两边都有天窗先可以做到爬上去。 佢直头系开咗侧边窗，喺侧边窗爬上 去。因为个门开唔到啫，个门开，因为真系唔够位开。但我可以用个遥控咧，即系 闩翻个窗。 系啦，我自己开个窗，开晒窗佢噶嘛。 系啊系啊， 开咗之后咪爬去咯。 Spiderman 咁样， 系啊， 我谂成龙啫，成龙打个关头，都入咗去噶啦。 成龙大哥就打个关头啫。我爬入去嗰下就爬得好，个样好衰啊嘛！ 我对上我见过有一个真人真事系朋友嚟嘅，又系要自己爬入自己架车。 佢用天窗啊嘛？ 唔系佢喺尾嗰个玻璃嗰度，但佢系特登要敲碎玻璃，因为咧佢两条匙咧都摆晒喺架车入边，仲要系欧洲车。 咁啊 ，sorry。 咁咧欧洲车一条匙都好贵噶嘛，咁佢就衡量过究竟。叫开锁师傅同埋再配一条匙其他方案之后咧，佢决定咧敲爆后面自己嘅玻璃，跟住喺车尾箱嗰度排入去嗰啲旅行版嗰啲欧洲车， 咁咪大头虾啦佢。 系啊，呢、這个真系大头。 挂住玩咯，去沙滩一见到咁多， 你冇理由两条车匙带晒出街噶嘛？ 跟住仲要架车自己 auto lock 算啦，有阵时黑起上嚟咧。就系、是、咁。 明明今日啊，攞埋条车匙先，跟住咧就锁咗喺度。 啊，条车匙摆喺台面，啊、好似唔系咁好啊。 攞埋佢， 不如摆翻落去另一个袋啦。咁、 嗯、 有阵时系咁噶，即系人衰行路打到 老困啊。 不过咧，即系讲翻题外话，有啲科技可以帮到，正话 O 讲过一样嘅，就系、是、话如果你泊咗个车，两边都开唔到门，咁点咧？而家有啲科技，有啲车咧已经系可以用你嘅手提电话，即系当然香港 我记 得好似未有。 我知你讲边个？ 你泊咗个位之后咧，你直接用智能电话帮你嘅车褪入去，咁咪唔使开门啦。 系啊， 咁当你即系调翻转头，你开车嘅时候，你上唔到车噶嘛？用个智能电话，你帮你嘅车褪翻出嚟，咁你咪上到车咯。咁你就可以用尽晒所有嘅空间啦。 但系呢啲叫做方法咧，其实都。是香港独有的我想讲。 都是。 即是其实你在其他世界各地的国家啦其实这么窄的停车场呢真是我夠膽讲都只此一家、 嗯。 我印象之中日本的停车场都没有这么窄的。 有些都窄。 有些都窄东京。 但未至于窄到上唔到车落唔到车咯。 佢哋点样利用佢哋个空间呢佢哋就好多时真而家香港都有嗰啲譬如智能停车场。咁因为个地方就智能停车场上面就好窄㗎喇。咁但你按咗个掣之后当你架车落到落嚟嘅时候佢哋咪有位佢哋上车。即係佢哋地方都系窄㗎喇。咁你諗下东京咁多人係咪 数多两个嚟听下先。哇除咗中环。 黄 埔 嗰个算唔算啊 黄埔嗰个已经好容易拍啦。有一个呢我都系近排自己去一次上堂我西营盘上堂。跟住呢就拍咗嗰、那个西营盘其中一个地方嘅三期停车场啦。 哦呢、這个唔错。呢、這个未拍過。 呢、這个唔简单啊真系唔容易啊真系叶师傅真系唔容易。点样唔容易呢佢呢系露天即系半露天咁嘅形式啦、有啲禅棚咁样啦你上咗二楼之后呢你觉得啊因为佢有少少半露天啦你觉得哦好容易咋嘛咁样即系我都唔知呢、這个我拍緊嗰个系一个地獄停车场我拍完就知道啦、我拍完呢就真系落唔到车、我拍完之后落唔到车我隔离呢同我贴住我架车 旁边嗰架车大概咧只有五 cm 度， 嗯， 右边又系咁，好困局。 嗰个终于点啊？ 最后要拍好前咯，夹个头出嚟咯， 嗯， 夹个头出嚟，即系夹到好出啊！即系出到系我开到门先得咯，即系我特登揾一个位系单边位嚟嘅，冇挡到人，但系拍嗰个单边位亦都超难。 不过 即系考牌咁样，即系你要拍靠墙嘅单边位，你又惊 high 到碰墙啦。另外你惊 high 到旁边嘅车啦。但系咧嗰个单边位就唯一可以你架车完全突出嚟、嗯嗯。即 系 其实我突哇走音添啊，几紧张啊，唔系啊紧张啊，你嗰个 moment 咧，令到你忆起哇，即手心冒汗，点样去解决嗰个难题咧？我系直情半架车突出嚟咁样， 但 系 你又唔惊人哋嗨到你？ 我 因 为靠墙嘛，我最后啦、哦，即系我已经系去到个停车场最尾嗰位啊，佢、唔会嗨到我，我亦都阻唔到人咯。 都烦啦、 啊，烦啦、啊，但我唔知道啊，即系我入咗呢个苦穴， 但系冇理由走噶，即刻入咗去，不如唉咁烦，即刻走你又计 钱噶嘛， 计咗一个钟 计钱噶嘛，到咁所以呢个就比较难搞啲。 仲有啲咩地段？ 另外咧，青衣个大型商场嘅二楼停车场，嗱、呢个咧就唔系难拍啦。 呢、這个 OK 喎、 啊，系咧，佢有一个 S 弯位咧，系、楼下好多签名位啊。嗱、你揸车你就知咩系签名位啦，即系一个又一个印啦、刮到啦， 见到嘅系啊， 系啦。咁啊，弯位咧又急又窄咁样，车主驾驶时候咧要额外留意。好啦，我哋去翻咧，成篇文章嘅第一位啦。第一位咧就系佐敦，呢、這个德兴街。嘅其中一个停车场， 我都拍过嘅。 佢话咧，你入咗去咧，基本上出唔到嚟。唔好话你入去，入去都有难度。 我见过个入口，但系我从来冇拍过入去。 如果你拍一次咧，简直系你人生驾驶一个大考验嚟。因为咧，我自己咧睇过啲 YouTube 片咧，啲好劲揸车嘅人啦，即系你联合啦，譬如揾咗波子王、欧阳若曦咁样揸啦。佢話佢去挑戰，你知依家好多 YouTube channel 其實會揾啲即係高手駕駛但挑戰呢啲地獄停車場噶嘛？佢話咧，即係如果你揸一架七人車咧，五手太。有三个弯都要咁样做。哇，好夸张！ 如果五手太走到就得啦，你最惊五手太原来 走唔到。 唔系啊，你五手太仲有一个位咧，我印象好深刻，因为我睇嗰条片咧已经超惊。佢咧要望你知啲七人车咧咁。尤其是大架嗰啲 van 仔式嘅七人车咧，佢个尾位咧有啲盲点嘅、你可能过咗个头咧、你个尾啲角落头位咧，你照 high 到埲墙。佢、有两个弯位就系遇上呢个情况。 去到呢啲咧，其实啲车而家好多时候有 sensor 噶嘛，系咁哔哔哔哔哔噶嘛， 系 其实冇用噶， 佢会嘈住你啊。 因为你如果你系一定要经过佢响嘅情况底，你先够位去到过。所以其实嗰个哔哔哔咧。你熄咗佢都得，荡然无存，个功能根本就变咗废嘅。 但你唔可以熄咗佢噶，即系你嗰个 B B B 系 你 一系就拆咗佢 嘅 default 嚟噶嘛？ 有个掣揿有啲熄嘅，我嗰个咪熄到咯？ 系咩？ 系啊，一转翻嚟时候你觉得嘈咧就熄咗佢。 哦，我又唔识熄喎。 系啊，我都唔识熄喎，我都唔识熄喎。总之佢遇到呢情况咧，我哋有阵时揸车咧，你觉得个盲点喺啲头位啫嘛？转弯你谂住过到个头就过到尾啦，师傅都系咁讲啦。佢嗰个停车场咧，你过到个头咧。未必過到尾， 要再拉多少少位先得。 不過呢個除咗個彎位係難搞之外，另一個喺停車場你常見，亦都覺得好勞氣嘅就係嗰啲彎位唔算窄㗎啦，但係嗰啲車位好窄。 哦，係啊， 即係可能佢攞盡曬嘛，要一層有幾多個車位，即係特別你知公 冇諗到啲人點落車嘅， 係啊，冇諗㗎，好窄，嗰啲又係煩嘅。所以我見過好多次去到呢啲停車場咧，嗰隔離嗰架車就好唔生性。佢專登踩邊， 係係啊！ 你踩邊，你怕唔怕喺佢隔離？ 跟住咪寧願唔拍咯。 係啦，咁你寧願 唔拍咯。 跟住你又要上多十層。 係啊， 你哋唔拍，咁但係你始終嗰個位咪嘥咗咯。即係見到呢啲司機咧，我有時真係幾勞。 自私嘅司機嗰個肯 定。 不過嗱，我最後補充多一個啊。嗱，頭先講咗好多位，好多彎位或者泊位窄啦。我覺得咧，地獄停車場你要兼顧多一個條件，就係你出閘嘅時候咧，佢閘都出唔到。點解咧？你要落車先。嘟到八达通，你有冇试过呢啲停车场？ 好远啊嘛！ 唔系啊，佢特登个设定咧， 系噶， 系你冇可能喺架车入面嘟到出去咯。 系啊， 咁当然依家啲人好醒噶嘛，个个有嗰个伸缩棒我嚟嘟噶嘛。 系啊， 咁我冇啊，我觉得好核突嘅。 我都冇，我都系用电话咁。 好唔型啊！其实我咧伸缩棒去嘟嗰、那个。 唔系啊，我好咩噶，好有规矩噶，我会停车。 適時拉手掣落車， 係啊， 撥快上車再開車先走咯。點啊？ 有冇試過啲七集嗰啲咧？佢正正就喺嗰個好斜嘅斜坡。然后佢就摆个出闸机，我有见过啲停车场，佢我就我真系要踩住个 handbrake 啊，系啊， 跟住先至可以够胆。仲要你嘟完之后咧，当你再开车嘅时候咧，你仲惊架车唔够力、 yeah. 啊！ 总之大家路上小心啦吓、 啊。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羔羊。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不要下沉，不要下沉。日常抽空我的灵魂，不要旅留，不要。始终似水如云，累了躺于梳化一角，直到昏暗。大概我的心中竟已把你放下，不想原地祈求，不想原地停留。当初怎么前行？谁可将我拯救？离开黑暗，不要再。 张曼芝的作品《自救日常》啊，虽然咧而家就越嚟越多的朋友就去外地旅游啦，咁、但系我哋神光三位主持咧都仲继续留喺香港嘅，我哋都仲未飞嘅。咁、有阵时同阿钟哥倾开偈咧，都会喺度话啊，嗰啲地方，譬如秋叶原，有好多地方都嗰啲铺执晒粒啦，咁、都已经面目全非啊。 所以而家去咧同隔一排先去咧系冇分别嘅，因为去到都要重新适应噶啦。 重新适应啊，因为已经同我哋上次我哋都讲真系。即系年计啦，系啦、到底嗰个分别有几大咧？咁我都几肯定系大噶啦。咁新嘅铺头又应该希望开到啦、开到嘅话，但系又会唔会可能你原本卖模型嘅，可能变咗药妆唔出奇啊？ 唔奇啊， 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你都唔知佢系边一个承包嗰个铺位。 依家最多系标铺啊！我啲朋友话喺 即係平時買開嘢嗰啲元叔啊嗰啲咧，啲潮鋪都冇曬， 翻翻去賣錶， 變曬賣錶，賣嗰啲二手名錶， 名錶 紫水平，紫水平 都有啲朋友係特登去日本啊，即係搜羅呢啲嘅名錶嘅，咁你嗰邊紫水平。另外一個情況咧，有機會出現嘅就係咩咧？我見幾多嘅 feedback 翻嚟都話，雖然嗰度啲 yen 係平咗，咁但係第一啦，嗱呢個聽翻日本人講就佢哋啲嘢咪加價咯，因為佢哋 yen 平咗，咁佢哋有外來嘅遊客消費。佢咪加價啦，你原本1000 yen 嘅嘢，咁我咪賣1200 yen 咯。咁但係貨外國人嚟講咧，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嘅，因為我哋有聯繫匯率啊嘛。咁我哋過到嘅時候，我哋仍然覺得1200 yen 可能都幾抵喎。 但當地人就可能會擲細啲。 當地人冇錯啦，當地人就會辛苦啲。咁除咗呢一樣嘢，即係咁多嘅改變之外咧，喺當地有好多叫做老店啊，亦都咧就係相繼結業啦。其中一個咧。佢哋嘅產品咧都已經即係都有喺香港銷售嘅，就係嗰個糖果。咁個糖果亦都公司講咗咧，尋日嘅時候講咗就係話佢哋嚟緊嘅時候，2023年1月尾旬嘅時間咧，佢哋就會停業啦。咁本身咧呢間公司都已經有成114年歷史嘅，即係又經歷過戰爭啦，又經歷過好多唔同嘅經濟衰退嘅情況啦咁樣。咁佢哋由以前開頭咧。佢哋個企業概念係咁嘅，佢哋就係諗住咧，有好多外國嘅叫做甜品啊，去到佢哋當地嘅時候咧，佢哋就想學咗人哋嘅嘢，然後出產佢哋自己嘅一種糖果。咁個糖果終於佢哋都成功咗啦，出產咗。 我有睇啊，係咪就係話再見螢火蟲果糖果？敵得過二戰，敵不過呢個通脹啊，跟住要關門啊，係嘛？ 係啊，就疫情最主要都係因為疫情啊。咁即係令到成個經濟咁差嘅時候咧，佢哋都要建業啦。咁所以而家睇翻佢哋由開頭第一種嘅叫糖果出售，去到而家咧，佢哋就出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糖果嘅一個我嗰個盒啊，因為佢哋最出名就係嗰 個盒啊嘛， 係啦。咁但係而家你話香港已經揾唔到佢哋，一定揾唔到佢哋嗰啲好 classic 嘅盒啦，都淨係得一隻同電影主角有關嗰個盒嘅包裝。咁但係睇翻原來佢哋以前咧，佢哋真係諗住用呢一個嘅糖果，即係有個企業嘅心啊，去到咧就慢慢發跡，其實好似日劇咁樣嘅。咁當其時嗰個開山祖先咧，佢就學咗佢哋外國嘅整糖果嘅技術，然後佢哋就希望佢哋自己嘅民族咧都有佢哋自己生產嘅糖果，然後咧就不斷研發，跟住就做咗自己嘅糖果出嚟啦。更加喺佢嘅 logo 上面，你會見到幾個形狀嘅，嗰幾個形狀嗰個菱形嘅形狀咧，原來就代表咩咧？就係代表佢哋都希望咧，由佢哋自己國家幾個唔同最大嘅港口，將佢哋自己出產嘅糖果輸出海外咁樣，希望發揚光大，即係都係一個咧。原來有個企業夢喺呢一間即係超過100年歷史嘅糖果屋入邊嘅， 點知依家 都係敵 唔冇理由嘅喎。我就係睇好多日劇咧，通常呢啲鋪頭都會捱得過嘅，個男主角一定會用啲方法，或者女主角啦，用啲方法。去跨越呢個危機，跟住最後咧又發揚光大嘅、 日劇係咁嘅， 日劇係咁嘅。其實唔止糖果屋啊，好多日本嘅酒廠咧，其實咧呢一波嘅疫情啦，再加埋即係日本即係比較高啲嘅通脹咧，其實頂唔順啊，都真係百年基業咧都毀於即係一時三刻咯咁樣。不過都有少少即係叫做遺憾嘅， 係啊，又唔使擔心嘅，我就係覺得咧。呢間執咗，自然就會第二間開，即係永遠都係咁樣，即係唔好意思啊，好有啲涼薄，但係個世界咧會不斷運行嘅。 其他地區運送補給，經全面評估之後作出相關建議，形容係艱難嘅決定。邵伊古話：俄羅斯軍人嘅生命同健康向來係首要，亦都應該考慮平民面臨嘅威脅，決定批准撤軍。乌克兰传媒报道，虽然俄军宣称撤离克尔松，但系实际上并冇离开呢座城市。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亦都认为，现时谈论俄罗斯撤军为时尚早，乌军会按计划展开工作。翻嚟本港，政府发言人回应有关网上流传招聘方舱闭环工作人员，重申港深两地政府正系就前置检疫嘅建议磋商具体要求，以确保方案得以周全制定。强调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中，政府现阶段并冇向外聘请员工负责有关工作。 當局呼籲市民求職時要小心，如果對任何招聘廣告存有懷疑，應該避免向第三者披露個人資料，以免有關資料被不當使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8点，跌2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27，瑞士法郎0.984，加元1.353，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98美元，卖出1,706.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慢线啊，咁而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啫，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马斯道；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格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大坑东道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至到飞鹅山道一段行车缓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新歌咧，其实系佢平时嘅嗜好嚟嘅，嚟自英伦嘅女歌手 Adele。I drink wine。To keep climbing, but the higher we climb feels like we're both none the wiser. So I hope I learn to get over myself. Stop trying to be somebody else. So we can 酒啊，最紧要咧适量啊，适可而止啊吓。不过喺呢个 MV 当中咧，就见到佢咧啊举杯畅饮啦。Adele 嘅新歌《I Drink Wine》新上榜占第九位。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70年代兵分外交，除咗系外交进程，仲系公关工程。 等佢哋体验下，我哋系一个礼仪之邦。而且我哋中国人系热情好客，唔似佢哋西方宣传机构描述嘅咁样， 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一声呼号，至今仍声威不灭。借住李小龙82岁冥寿，回顾呢位银幕巨人最精彩的光影时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李小龙系列》，一连4个星期六，全期再现。 今个礼拜上演《精武门》， 节目设有口述影像旁白。 星期六晚10点， 港台电视31。 我是张天赋。 最影响到我的外语歌手呢，我想就是 Bruno Mars 啦，因为当时很想练个高音，其中一个我会模仿的对象呢就是 Bruno Mars。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去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8点11分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早晨，Dicky。 早晨， 中央 好，大家好。 是啊，嚟到星期四的早上啦，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琴日港股咧要跌啊，接近200点啦。不过咧，大市成交今日咧依然几好噶，都系连续3日咧过千亿啦。咁啊，北水咧统计翻啊，9月27号到11月8号咧，喂，成1000几亿咁样扫呢个港股，咁啊，腾讯同埋美团就最受呢个资金嘅追捧啦。咁呢个都系报章嘅新闻所述嘅。不过今日市况系咪应该要？观望下先咧，因为咧，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咧都依然系跌嘅。咁啊，其实嗰边咧选举点跟票有冇机会影响嗰边嘅执政嘅情况啦，以至对成个环球金融市场又会有啲咩影响咧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逐样嚟啦吓。头先欧咧就讲到北水都继续嚟，80、90年代有千亿个夜晚，而家有1000亿数港股，咁但系咪真系有支持咧？有啲啲啦，又唔係話好多，不過都真係幾反映得到一個好明顯嘅狀況。譬如我舉個例啦，好似股神巴菲特減持呢一個比亞迪，睇花旗嘅倉又好啦，睇佢權益披露每多個1% 又要申報都好啦，都幾明顯嘅。但係同期咧，北水又繼續買啊，即係變咗有一股力量就有少少抗衡啦。咁但係頭先咧，阿歐講嗰個即係呢個美國啊中期選舉咧，就更加即係影響深遠，尤其是對於美國啦，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啦，對於經濟啦，都幾有影響。咁所以點都要同大家簡單講講。咁嗱，頭先歐都講而家點緊票，即係未有結果啦。咁啊，好煩㗎啦。咁啊，當有呢個情況出現嘅時間咧，就帶嚟變數啦。因為之前咧就咁嘅。如果要好簡單講咧，就係眾議院咁，其實點樣咧？大家如果知道嘅咧，就會知道啦。就係咧，佢改選曬全部議席嘅。咁好啦，如果咧過半218席咧，咁就搞掂啦，就可以即係擁有呢一個眾議院嘅呢一個影響力啦嚇。咁啊，跟住就個議長又係佢哋個黨嘅人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大家咧，本來都已經估㗎啦。咁佩洛西咧就應該點都要，即係無論佢打唔打，識唔識打乒乓球，識唔識洛西都好啦，佢都應該咧都要係即係退休㗎啦嚇。呢、這個機會都好大啦，因為咧就眾議院就即係民主黨可以保持住勝選嘅機會率係非常之低嘅。咁其實客觀講咧，美國嘅中期選舉咧喺歷年嚟咧真係簡單啲講啦，邊個黨邊個做咗總統咧，嗰、那個中期選舉仲可以兩個院都贏曬咧，就寥寥可數嘅啫。即係睇翻歷史咧，羅斯福試過啦，克林頓試過啦，小布殊試過啦，冇其他人㗎啦。咁當然亦都要肯定係嗰個總統好有魅力啊，都未必一定贏、啊。 仲要係嗰個民望好高，都唔一定得喎。咁所以即係拜登就預咗佢唔得。咁但係問題咧就個參議院咧就估計咧應該咧就可以保持住勝算。咁呢個都係我過去一兩日嘅預測，就應該會一人一邊咁樣啦，即係參眾兩院嚇。咁但係而家咧就點咧？又係嗰句特朗普成日都講啊 ，too close to call。咁即係點樣呢？即係話而家呢就點票呢就點到好緊張激烈。咁雖然即係嗰個方向都係暫時都應該都會係呢，就係眾議院就會係共和黨贏，而參議院呢就係民主黨贏，但都因為呢即係咬得好緊，一分一分咁打嗰隻呢，咁就反而呢就升咗三日嘅美股呢就會覺得點，哎呀弊啦，咁即係有一個變數啦，同埋同市場預期有少少出入，就本來以為係即係共和黨咧可能會個優勢再進一步擴大，但係而家又唔見呢個情況喎。咁點去分析呢？即係如果分析的話咧，大家都知咧，即係特朗普雖然已經唔係總統啦，但係佢喺共和黨內咧仍然相當具影響力，有啲咧即係參選人更加即係被稱為認為咧。就係佢陰點嘅添，咁但係點都好啦，而家咧就個優勢就唔係咁大喎，咁同埋咧就有真係啦，有啲所謂嘅搖擺嘅州份啦，咁成日都聽到噶啦，例如有啲乜嘢咧，咩叫搖擺州份咧，就即係嗰啲州份咧，佢人咧就好搖擺嘅，有陣時就共和黨，有陣時民主黨，其中一個搖擺州份就係賓夕凡尼亞州啦，咁就參議院咧。就俾民主黨贏咗啊！咁所以咧呢度咧又充滿變數。咁但係正正因為咧有個點票而點極都未有結果，咁就變成咗哎呀不明朗因素啊！咁啊，其實咧歷史上都試過㗎啦，尤其是嗰啲所謂 too close to call 選舉係太過即係嗰個即係結果係唔清晰，估佢唔到嘅時候咧，個股市就通常都要回。咁啊升咗幾日啦，咁啊終於都回啦，咁啊三大指數都跌啦。咁都唔係好唔正常嘅，都正所謂升得時，即係琴日我反而喺直播都講啦，即係升咗幾日，其實就反映咗呢個中期選舉結果有個大家會認為嘅經濟最理想嘅狀態就係點咧？就有個互相制衡嘅情況，咁跟住咧民主黨咧好多法案都過唔到，跟住使唔到錢，咁跟住咪可能令到個經濟好即係點講啊？個通脹係有機會慢慢降温，即係有個比較樂觀嘅預期咧，已經係叫做。反映咗咯，咁所以喺而家呢刻落翻嚟，亦都相當之正常，同埋都真係啦，越嚟越多企業都宣布要裁員。嗱，雖然咧宣布裁員嗰一刻咧，譬如好似即 Meta 咁啦，感覺上就係會係慳到錢，令到股價上升，但係其實對於個實體經濟再長遠啲嚟講，因為宣布裁員嘅企業已經都幾多嚇，咁所以亦都令到大家都擔心嚟緊個就業市場可能都會有所轉差咯嚇。 嗯，嗱呢邊商咧就都未清楚咧，或者要裁員咧。但係那邊商咧，即係睇翻自己中國地方咧，人行咧就直接出手喎，咁啊有大規模咧就會支持一啲民企融資啊。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睇翻內房股呢個板塊可唔可以幫到手咧？今次終於 係啊，鐘哥嗱，呢、這個消息咧，其實琴日朝頭早咧就已經係知道咗㗎啦，即係話咧。大家都會覺得，咦？如果係內地咧，擴容民企融資融呢一個融券嘅一啲支持嘅工具，咁可能咧就會對於咧而家即係陷入財困嘅一啲即係民營房地產企業咧，就帶嚟一個支持。所以咧就成個板塊尋日咧就點講咧，就早段咧係直情瘋狂咁上升嘅，係嗰個升幅相當之驚人。咁但係咧就即係。及後咧，就絕大部分嚟講咧，個升幅咧都大為收窄，甚至乎有部分嚟講打回原形，有啲仲 keep 住升㗎，一啲即係內地嘅房地產股。咁所以換言之咧，呢個消息又好啦，某程度上都叫做有少少就已經係反映緊㗎啦，喺個即係相關嗰啲板塊股份嗰度。咁亦都客觀講，因為佢哋有好多咧都真係跌到好低殘。咁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得到融資的話咧，亦都有機會，都有條件咧係有一啲嘅反彈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喺呢刻對於啲民營企業，即係而家可以有機會獲得一啲即係融資嘅支持，係真係喜極盼來啊，定係掉下鹽水咧？咁所以我都會覺得係即係揀都係揀一啲咧，就係話。即係基本面好啲，唔係三條紅線，唔係長期即係長期停牌買唔到添啦。即係唔係話嗰啲之前長期停牌完，而家復原又未知道係咪真係好穩陣？咁嗰啲始終都會係即係風險高啲咯。不過咁啊，永遠都係噶啦。呢類型風險高啲嘅咧，即係民企咧，咁個反彈動力又大啲咯。即係大家都係要控制風險咯。 嗯， 咁另外都想問埋 Dicky 咧，咁啊領展方面咧，咁啊尋日個股價見到佢咧就跌咗4%啦，失守50蚊啊。咁亦都見到即係好多傳言啊，就話都係領展喺加息週期之下咧就取消咗酌情分派，對市場嚟講係一個負面嘅衝擊嚟嘅。咁啊嚟緊佢係咪都會持續受壓，定還是都有啲曙光咧？ 其實呢講到領展大家都會知啦，即係佢經營好多香港嘅民生商場啦，咁而呢講緊嗰個上半年嘅分派嘅收入呢32亿，咁按年呢跌 1.7%， 咁而呢單位基金嘅中期分派呢就係、是、跌咗 2.5% 嘅，都跌咗啲啲嘅。咁但係呢我又覺得其實理論上啦，即係而家我哋睇呢，如果你話係有部分即係經營房地產商場商廈，咁其實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刻目前香港經濟判斷咧，即係民生嘅商場咧，相對地嗰個風險同影響會低啲，即係領展啊、支付產業信託呢類會少啲，譬如啦，經營商廈，又或者都真係遊客區嗰啲商場，咁而家都真係未復甦到，因為係啊，零加三啊，係啊。大家香港人都開心翻㗎啦，又有峰會啦，即係金融嗰、那個，哇，又有呢一個 七人啦， 真係啲遊客嚟都有啦，終於都有啲啦，譬如 Rugby Seven 都會見得到，咦，真係有啲遊客嚟喎，咁啊，即係橫話等住南亞入場睇波嗰種喎，咁、但係都唔係話真係好似以往咁，哇，真係排山倒海嗰種咯，同埋始終內地而家疫情有所即係惡化啦，咁再者咧就係、是、真係冇咗內地遊客，咁對於啲商場一定有影響。咁簡單啲講咧，其實對領展嘅影響相對地啊，都已經係少啲㗎啦。 咁啊，转个角度讲埋电能车板块啦。嗱 ，Dicky， 你头先都话啦，即系股神巴菲特咧，嗰边手就转 Cirrus 啦，想就走咁啲比亚迪啦。啊，那边商咧就北水啊追翻啲比亚迪，再加上咧就哇有个高端车、哦，咁啊定价咧几夸张，80万至到150万人民币一架。哇、啊，我心谂咪仲贵过啲欧洲车品牌。嗱、啊，你电动车欧洲车，你中意嗰牌子又好啊？其他德国嗰啲。啲造车百年工业又好，哇！佢讲紧即系嗰啲都系讲紧 top option 80几-90万一架，你拉到150万个战线得唔得噶？即系究竟事情系点发酵咧？而呢个中高端嘅叫做品牌可唔可以激活到啊？即系公司嘅一个盈利前景咧 ？Dicky， 你点睇噶吓？ 比亚迪头先你讲嗰、那个即系。超高端佢个名咧，我就讲唔讲埋广告，但系即系好似向上望咁样咯。 系啊，向上望 佢嗰个品牌名。咁头先你都讲啦，话即系个预计个售价系咁嘅水平咧，都相当之夸张惊人咯。咁如果你话即系电动车去比，咁已经系 Porsche 啦，即系保时捷嘅嗰架 T 字头又唔帮佢卖广告嗰个型号啦，即系呢个定位，因为佢系电啊嘛，系咪？咁嗰架又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以零售嘅价钱嚟讲，就已经去到嗰架。已經係比起頭先你提及過另外德國寶馬嗰個品牌嘅車咧，已經係再貴啲。如果大家都比電動車嘅話，都係嘅。德國品牌都有一個即係好高端嘅型號咁。但好啦，嘅概念係啲咩咧？就係話喺而家呢刻，即係純粹講比亞迪的而且確咧，佢賣車咧係賣得到，亦都賣得非常之咁好。咁當然就唔係講緊呢啲咁高檔㗎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佢要將嗰、那個即係產品多元化啲咧，直接都冇大壞，都唔係錯嘅。不過你話預期會唔會賣得好好咧？我就唔會覺得呢個型號會賣得好好。但係講緊佢十月份即係產量22万几架。按年增長140几%，咁而銷量咧亦都217000几架咧，亦都有140几%嘅增長咧，就差唔多係成個內地增長最高速嘅電動車車廠啦。咁、不過咁頭先咧，我都講啦，就話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 即係股神嘅旗艦，喺停咗兩個月之後又再沽，同埋沽嘅速度睇嚟係估計佢係敗咗，因為睇花旗嘅倉估計即係敗咗。咁、但係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北水咧就調翻轉頭買，因為始終 A 股啊貴過 H 股都幾多，北水咧就買得都幾明顯嘅，持續流入嘅趨勢都冇改變。咁但係此消彼長咧，如果你話過去一兩日咧，就好似即係個沽壓即係都係大嘅咁樣。咁但係咧就亦都因為唔係淨係關比亞迪事啦，尋日亦都有話即係話內地即係話政府咧都會更加關注啲即係話新能源車廠，又或者新能源車啲產業咧，有啲即係話囤積居奇啊、違規嘅問題。咁所以尋日咧就即係幾慘啦，就全部啲 即係電動車股咧都係跌咗落嚟嘅。尤其是如果你話冇盈利嗰啲為小利咧，個跌幅都仲更加大。咁睇翻美股嘅即係話 ADR 咧，咁其實都係呢個情況。仲有更加都唔知係咪即係互聯關係啊？除咗頭先都講話呢啲喺美國上市嘅 ADR 跌之外咧，連美國上市嗰啲電動車股咧冇盈利嗰啲咧都跌得好犀利，都跌成 16% 創咯歷史新低喎咁樣。咁啊真係唔知係咪即係大家都有啲影響佢？你打一支啊？咁嗰邊又雙風感冒，即係成個板塊個氣氛都差咗。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最後個結論就係、始終都最後真係要講佢哋嘅盈利同埋車能力，即係到現在咧，大家都好明顯睇到噶啦，即係未有盈利嗰啲嘅電動車股咧，嗰啲股價要跌嘅時間，即係個跌幅都相當驚人嘅，大家都要 諗一下。係啊，咁啊，真係風高浪急啊嚇，坐穩車啊，旅途愉快啊最重要啦。咁我早晨咧非常多謝啊，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啊，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又系啦，即系一个贵一个平啊！想听咗贵嗰个定系平嗰个先啦吓。 我讲平嗰个啊，因为我唔知米贵啊。 哦，系咩？食米 唔知米贵。 我哋讲平嗰、那个，喂， 讲平 咯。咁啊，真系嗱，留翻咧个草间弥生嗰个203件嘅作品展咧，听日再同大家讲。今日咧讲啲平嘢。嗱，有冇去街市买鱼嘅习惯啊？两位拍档 系啊，我喺超市买，而家通常 系咪啊？ 即系 pack 好晒嗰啲。 但系佢会唔会帮你刮刮埋落嚟 ？pack 好晒噶啦， 已经搞掂晒噶啦， 干晒噶啦。 当然就新鲜度，你自己睇情况。 个样啊，好似好新鲜。 佢就係咪搭埋幾又有葱有姜俾你嗰啲？係啦，有曬嗰啲 pack 好曬。 係啊， 係啊。嗱，我都係中意去街市行下嘅，因為我都近排都有 follow 某一啲 page 係關於啲香港魚類研究嘅咁樣，即係邊度啊有啲好靚嘅魚啊，咁去睇下都好啊，係咪先？或者認識多啲都好啦。嗱，早幾日咧觀塘街市啊嚇，咁啊$1買到10條魚，咁即係我哋俗稱如果你行開街市就係叫魚仔啦嗰啲，咁一兜咁樣，咁啊即係網民大讚咧。当主有良心咁啊，没有最平，只有更平。啲阿婆喺旁边啊，笑得好开心咁样，因为你谂下，即系啲婆婆咧，即系$1可以买到兜鱼咁样，即系嗰啲冰叫做冰档嗰啲鱼啊， 细条嘅。 系啊，嗱，当然啦，即系我就唔识呢啲鱼究竟系乜嘢嘅品种啦，咁样即系乍眼睇咁样都睇唔到究竟系边一种鱼嚟。不过一份咧有10条左右，咁又都几平啦，咁样相信咧店主就不计成本，想帮助老人家，等佢哋咧可以啊，即系都有啲鱼食下。 都睇得出，就算如果我去到街市咧，见到$1咁平嘅话咧。我反而就未必會買咯，因為我留翻啲機會俾真係，譬如婆婆咁去到買，佢其實佢開心嘅，咁梗係留翻俾佢哋買啦。 唔使啊，嚇你買咗先， 即係再俾佢哋。 係啦，再俾佢哋 又得，係呢個第二個方法都 OK。因為而家你話其實喺街市見到一盤呢類型咁樣嘅魚咧，正常個價錢咧。都應該是30至50元左右嘅，咁如果話佢呢個價錢咁啊，冇得好講啦。 係啊，咁啊，當然有啲網民咧，通常都中意潑下冷水嘅，即係話哇咁平啊，食唔食得㗎？係 霉啊， 會臭 㗎 咁樣。 啊、 不過咧，嗱，首先咧，你睇相，你點樣 feel 到佢臭咧？即係我又覺得其實都幾無稽啊！大家潑冷水嗰下， 睇都睇到啊，睇都睇得出。 我睇相又睇唔出啦，可能嗰啲係高手啦。不過即係下邊有另一啲識食之人咧，就留言咁啊，表示。咧呢啲$1一兜嘅鱼咧就唔一定系臭鱼嚟嘅，只系因为咧呢一种鱼类比较多骨咁啊，腌腌之后咧就会再好食一啲咁啊，并非咧个个都识食，所以先会卖到咁平咁样。咁啊， 多啲功夫啦， 系咯。诶，但系呢个说法我又觉得 OK， 系咪先？ 或者攞住个煲汤袋入起佢，我嚟煲 滚下鱼汤都好啊，系啊， 简单系咪？ 都得噶。 系啊，即系如果怕抡骨啊或者惊骨嘅朋友们，咁你咪可以用其他方法煮咯。 系啊，我知道有啲卖鱼蛋河嘅铺头咧，其实佢哋每一日就会搵啲时令嘅鱼嘅，咁佢哋就搵埋晒好一扎鱼翻嚟咧，就每一日咧喺佢铺头嗰度就滚一个汤。咁佢嗰个汤咧就可能系成个上午咧佢都系用嗰个汤，所以每一日个味道咧，有机会系有少少分别嘅， 但都系鲜鲜甜甜嘅。 系啦，冇错。咁大家可以即系搵下，其实呢啲都几 好 啊，滚下鱼汤又有香甜又健康， 系啊！收工时间啲嘢又特别平啊！睇下你今日遇唔遇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柬埔寨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首相洪森会谈。当地传媒报道，李克强高度评价中柬友谊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的成果。中方将会继续帮助柬埔寨，再援助柬埔寨2亿元人民币，用于改善民生。另外，中方將會提高赴華留學生名額，協助柬埔寨修復古文物、排雷、衛生、農業和基礎設施等。洪森感謝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柬埔寨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和幫助，尤其是疫情時期對疫苗的戰略依靠。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北京会面。伯恩斯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载与秦刚的合照，提到很高兴在北京与秦刚会晤，在秦刚返回华盛顿之前讨论美中关系。秦刚其后转发贴文，说和伯恩斯进行了广泛而建设性的讨论。美国中期选举，多间传媒推算共和党有望重夺众议院控制权。至于参议院的控制权，要视乎佐治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的结果。其中佐治亚州的参议院议席要进入下个月的第二轮投票。总统拜登说，外界选前预计的巨大红色浪潮显然未有发生，无论最终结果是怎样，他都准备与共和党人合作。出访亚洲之后，会邀请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到白宫讨论未来怎样合作。对于是不是会在2024年竞逐连任，拜登说明年初会有具体决定，他倾向竞逐第二个任期。过去几个星期一直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的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选举在某些方面有些令人失望，但从他个人角度来看，这次是一场非常大的胜利。比利时和希腊星期三分别有工人发起大罢工，不满薪酬加幅未达要求。比利时的全国罢工严重影响公共交通，布鲁塞尔国际机场超过一半航班取消，第二大机场关闭，火车服务减少七成半。超市和医院等亦都受到罢工影响，很多已经预约和非紧急手术被推迟。首相德克罗承认，很多人担忧财务状况，但是呼吁国民要团结而不是挑起分裂。在希腊首都雅典和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几千名示威者游行期间与警员冲突，罢工亦都扰乱全国各地的服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9点，跌2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2，瑞士法郎0.984，加元1.353，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62美元，卖出1,70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而

正所謂咧，太陽之下無新橋啊。 嗯。 咁所以當你諗咗一個好嘅劇本，拍咗套戲出嚟咧，咁當然係大受歡迎啦，即係配合曬所有嘅嘢。咁但係咁過咗之後咧，就會覺得哎呀，都隔咗段時間啦。咁可能新一代嘅人啊，即係講緊隔咗十年八載啊，或者再多啲。嗯，新一代嘅人未必睇過，又或者未必覺得有感動嘅時候，又覺得啊，我諗唔到新橋啊， 嗯， 不如攞翻出嚟再拍啦。咁、 哦、 所以成日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噶嘛，拍完又拍，拍完又拍。咁所謂呢啲重啟咧，咁、 嗯、 通常都有兩個方向噶嘛。一種咧就係我真係一模一樣拍翻出嚟，大致相同，只係換咗個演員，或者用一啲比較新啲嘅科技拍咗佢。 劇集好多呢個套路喎、 哦，都有噶， 劇集非常之多添。 咁另一種咧就係、是。我只係攞咗個名，但係或者攞咗某一啲嘅元素，其實呢就跟住大改特改又有㗎嘛，都係叫做重啟㗎嘛。咁、 嗯、 兩種方向都有嘅。咁、 嗯、 所以今日呢就想講下喺你哋眼中呢有邊一套戲究竟呢你覺得喂係時候可以再拍多次啊即係當然呢有兩個可能性，點解你哋覺得可以拍多次嘅、 嗯、 一佢真係太好睇、 嗯、 但係隔得太耐啦。不如找一些而家嘅嘢去再拍一次啦。另一種就是你覺得原本呢套係幾好睇，但係當時拍得太差， 嗯， 不如拍過啦咁樣。 哦， 都有有。 我俾多第三個 option 係點啊？ 就係、是、可能真係好似依家上映緊，譬如黑豹咁樣，因為演員可能不幸離開咗我哋，咁啊，即係要找另一個演員嚟替補噶嘛。 嗯、 又調翻轉頭，可能即係有一啲已經做咗大老闆啊。即是跨国企业公司啦，佢、 嗯、 唔会再 下凡 下凡同你拍返戏嘅咁样，咁、你又焗住将个剧本或者将个系列 reboot 咁样囉。 嗱、不过呢就先讲咗，其实好多时候你会觉得重启之后呢咁嗰个反响都系冇咁好嘅。 係啊， 好多次都系咁，好多次都系咁样。 批评嘅声音呢往往都係會多好多嘅、 嗯， 即係每一次都係會發現有呢個問題，一定會話同上次嗰套比啦。咁、其實上次嗰套本身都已經有個既定嘅模啊，喺大家心目中嘅、 嗯。 即係每一次就算重啟呢一類型嘅電影嘅時候咧，我唔會係即係真係要戒咗一樣就係同之前嗰個去到比較。你當佢一個新嘅戲體咧，其實就對嗰個演員、對導演真係會公平啲。 呢句好想講啦，你成日話比較啊嘛，邊、啲觀眾會去比較啊？其实就是老一批的观众咯， 系啊， 我睇过原本那个，我就会拿新那个同佢比较， 嗯、 但是我从来冇听过，即系譬如话你隔咗十年之后啊，十年之后的观众咧、会拿新那套同旧那套比较， 系啊， 系唔会噶、 啊， 因为新不如旧就是因为你本身有旧的观念， 系啦、 新不如旧啦， 每一个年代咧都有一批新的观众咧就出咗嚟嘅， 所以那个观众本身自己佢冇跟住个时间向前行咧。其实佢一定接受唔到嘅， 系啊， 一定接受不 到。即系好似譬如啊，有个例子几好，譬如金田一有好多个演员做过啊， 啱又做过啦， 系啊，每一次咧都系一定有好多唔同嘅说话听，除非你揾到个演员好似咩边个啊，好似福山雅治咁，汤川学唔老嘅，咁多辑都系佢自己拍， 但系都系佢自己拍翻啊嘛。 所以就系话，如果你突然间揾咗汤川学呢个角色，揾第二个人做咧。咁就不得了啦！你翻拍就唔掂啦，即系你都系要揾翻嗰一个嘅演员去到处理翻呢个。 金田一就系一个好例子，其实佢不断重启又重启，都唔知道第五定第六代，我都唔记得咗。 我唔记得啦。 咁不断就系换人， 但点解要不断拍嘅？其实我都唔明白、 啊。咪就系翻翻第一句啦，太阳之下无新桥啊！ 调翻转头， 佢哋就好似钟哥头先所讲咧，佢哋希望仍然有一批新嘅观众，当佢哋睇，譬如系啊，我唔讲名啦，譬如喺睇新嘅版本呢一个嘅金田一嘅时候咧。在他们的心目当中金田一就是这个演员。然后他们就会看可能再拍新金田一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那个再新这个都不得的但我心目当中那个是最好的。 但他又不愁没巧的其实日本你那些本格推理大师这么多我随口讲譬如你说东野圭吾那些 是的 拍到一亿集都得啦跟着你什么伊坂幸太郎啊臭街苗啊随手我随手就数到即是你不需要再去回即是金田一那个金田一间座那个年代嘛、你明白 吗那个名啊金田一、少年侦探事件簿这个名字太響啊！即係佢覺得唔好曬都咪真係一個品牌嚟嘅啦嘛，已經。咁你一擺個名出嚟，你就知道哦，偵探故事咯，密室殺人事件咯，你會數得出，跟住你點都會吸引到你去睇。咁所以咧，呢個可能係一個商業上嘅考量啊嘛。咁我唔好曬咗佢咁樣。 係啊係啊。 咁如果你話有啲咩戲而家你覺得喂、那個品牌真係都 OK 喎，仍然喺度個名，都隔咗咁耐啦。 咁都 OK 可以拍嘅。咁、有咩選擇啊？ 港產片咧，我其實有少少想睇翻，即係我細個睇。嗰啲僵尸先生、僵尸翻生定僵尸叔叔嗰一个系列、因为以前咧嘅僵尸同而家我哋大家睇西化，即系外国嘅僵尸 唔同啦， 系啦，同埋近呢几年就算都系有僵尸咧，其实 丧尸 系啦，嗰个意识形态咧好不一样。我以前细个睇嗰啲僵尸咧系好传统，而家其实啲人大部分都忘记咗传统嘅僵尸系咩样，就要贴到符，弹下弹下。然后咧，你揞住个鼻嗰度唔呼吸咧，佢又睇唔到你，系啦，即系有一个特定嘅游戏模式喺入边，即系有规矩嘅。你喺个规矩入边点样去到同个僵尸较劲咧？咁其实系一个几好睇嘅，即系个桥咧，其实就算而家你再拍换一批新嘅演员，因为嗰老一批嘅演员咧，就真系即系讲紧上到三十年啦。 唔止啦，四十年都嚟紧头啦。 系啦，咁你变咗 八十年代初啊， 唔会有一个太大嘅对比啊。而家新嗰批或者好似譬如我呢年纪嘅，我会有少少想揾翻以前嘅味道，但系新嘅感觉。 系、我估麦浚龙嗰部僵尸其实俾到嘅， 但系嗰部都差唔多十年 啦。系因为尊龙嗰部就都揾翻阿爆姐啊，揾翻小豪哥啊，即系陈 友啊， 系啦，系啦，即系佢哋都。叫做攞咗嗰個 情懷 攞出嚟再活化，咁你又有清水崇做監製，即叫做有少少做到新舊並存，我覺得處理得好好噶啦。咁如果唔係票房都唔會咁好啦。即你諗下，即僵尸都係一套都幾恐怖嘅電影嚟㗎，你可以吸引到咁多人入場係有少少難度。如果我自己都一部嘅啫，即其實我人生入面咧，我覺得。睇過嘅電影就睇過啦，即係唔需要即係你話 reboot 啊重啟咧，我覺得都係多餘，因為咧我都真係覺得新不如舊。但唯一一部咧，如果有機會咧，劉偉強導演咧可以拍翻《頭文字 D》咧，個繼續將個故事延伸落去咧。就好好啦，咁當然 真係要遠重啟嘅喎，成件事要。 咁當然全部人都要換曬㗎啦，即係呢個係。我幾可肯定，就算平行時空第十個平行時空都冇可能相遇翻嘅。咁啊，即係各個演員有各個演員嘅面向、路向、想法啦。咁你話要將呢一班人共有一路咧，係好難。所以我其實咧，《頭文字 D》我自己咧，起碼睇咗40次，我真係覺得好好睇。連日本人咧自己都覺得佢拍唔到嗰種漂移。如果唔係，佢晨早自己都已經拍咗真人版嘅《頭文字 D》咯。即係呢個係我幾 proud of 香港電影或者香港一啲叫做。製作人佢可以做到一樣嘢，原來當年可以超越到個劇本明明係日本人嘅、即係個腳本啦、啊。咁但係你日本其實又明明個秋名山係日本嘅嘛、又做唔到、啊，即係佢哋都做唔到嗰種漂移同埋嗰種用真人去搏翻嚟嘅一啲鏡頭咯、 所以你話不斷重拍又重拍，咁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金庸先生嘅小説啦。係 啊， 咁嗰啲《倚天屠龍記》啊， 《射雕》啊，《神雕》啊， 拍到爛。你而家仲翻拍緊噶嘛？ 頂記有幾多套我都唔知， 我真係數唔到啦。即係不斷翻拍，每一套咧， 爭在外國人未拍咋， 都真係 爭在外國人未拍。 冇間道俾外國人攞咗嚟拍， 係啦係啦係啦， 冇間道。 阿帕同埋阿迪卡比奧咁樣。咁但係譬如話金庸嘅先生嘅著作咁不斷翻拍，你不斷就會比較呢套同之前嗰度比較，跟住呢套同之前嗰度比較，一路比落去啊嘛。咁其實咧香港都曾經有一個品牌都係咁樣，即係可以叫做一個品牌《上海灘》。 嗱、 最初發哥同阿呢個呂良偉，咁同阿趙雅芝咁樣。咁跟住隔咗好多年，都成十幾廿年之後，電視台自己又拍過啦，跟住又好似又係一個比較，跟住電影都拍過啦，劉德華同阿張國榮哥哥做噶嘛， 連上海灘賭城都拍埋你啦， 上海灘賭城嗰個就唔算啦， 有一個穿越㗎，有一個上海灘， 我知，但係嗰個都唔算係重拍啊。即係佢哋即係攞翻上海灘嗰個背景，電影嗰個咧基本上都有好多嘅改動嘅。咁但係電視嗰個咧就比較近啲啦。咁但係啲人而家都會講翻周潤發先生嘅許文強，即係發哥嘅許文強，用翻嗰個嚟講啊嘛。咁你知道其實要重新啟動咧，真係要做好多功夫， 係啊， 好多功夫， 仲要啲演員齊齊齊咧，唔係咁簡單 嘅。 咁你換過一批又真係好難做到嗰個味道或者嗰個放味啊嘛。 我自己咧就有一套。其實即係好未重啟嘅，但係我就覺得，哎呀，攞翻出嚟拍得唔得咧？呢套就我超級中意，又係阿發哥嘅戲，《秋天的童話》。咁但係呢套好難啊，因為咧，因為我中意啦，二來都其實講緊都由30幾年前啊嘛，咁其實都係時候可以攞出嚟拍啊。 因為佢寫得最好嘅就係個角色啊嘛，船頭尺同埋十三妹呢兩個角色真係寫得好。咁但係你而家仲揾邊個做咧？發哥當年即係最 fit 嘅時候，阿紅姑當年最 fit 嘅時候去拍呢一套戲，咁成件事已經係浪漫到爆啊！ 係 你而家再拍。可以點樣拍？ 同埋可能亦都要扭一扭條橋啦，因為個時間線當年好多嘢 long 啲，你先話哦咁樣行得通嘅。依家你去翻現世代，你要人哋投入得到，即係好係比較難。譬如我哋琴日講科技，或者有個地域上嘅限制，你不見不散係好重要噶嘛？呢一句説話就係話你等人真係唔可以等五分鐘。即係要等好耐噶嘛，咁樣 我真係揾到個方法解決個劇本上嘅問題。 係啊， 個演員你點樣去揾一個即係再即係可以拍得住當年嘅發哥同阿紅姑咧，又好難啦。 係， 仲有一套又係嘅，曾經都試過好似係韓國嘅電視劇翻拍翻，又係同阿發哥有關。英雄本色， 哦， 又是一套经典嚟噶，即系呢啲其实你隔咗咁多年之后，其实嗰个古仔仍然系好好睇噶嘛。咁但系如果喺而家呢个年代，你再去拍，揾边个做啊？即系你成日揾个演员，你已经拗晒头，有边个可以驾驭到呢啲剧本啊？就又系好难。 所以最后结语系咩啊？往事只能回味。 有时候咧，情愿佢唔喐， 系啊， 好过勉强嚟喐嘅。 你笑了 成日都听到啲女仔讲话啊，整下啲眼睫毛先，挛啲翘啲就特别靓，好似个毛公仔或者好似个公仔咁样。当然越靓越卡哇伊就越多人鍾意啦。不过原来睫毛呢唔单止系爱嚟装饰㗎喎，佢仲有啲功效，究竟系啲乜呢？阿欧转头话你知。So you can 系就系爱嚟装饰嘅，同时亦都有保护眼睛嘅作用。任何东西喺接触眼睛之前，都系由睫毛先抵挡。如果有嘢真系飞入嚟，就会即刻启动一个帮你闭眼嘅机制，用眨眼嘅反射动作，等你嘅眼睛受到保护咯，防范外来嘅灰尘啊、污糟啊、蚊虫啊、异物啊，甚至大家好中意跑步啊、打拳嗰啲汗水啊。点样可以唔入到你眼睛呢？啊，睫毛咧就系第一道嘅屏障嚟噶啦，所以非常之重要噶。如果你都想知道身体唔同嘅奥秘，搵日我再同你多讲少少啊。头先咧八点零钟啊，一路按紧 panel 做紧节目啦，我都同两位拍档讲，哇！嗰啲咁嘅直销啊、传销嗰啲电话问你借唔借钱咧，八点半就打嚟啦， 你都冇听，可能系骗案嗰啲咧。 咁点解我要听咧？如果真系 会唔会真系有人揾你啊？ 唔会啦。嗱，我俾你睇啊，我过往嗰个电话记录啊， 嗯 啊，真系都几光明正大，我个人可以俾你哋睇。 不过咧，真系要讲多句，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其实我今朝都有提过，有好多嗰啲骗案嘅电话咧，咪有加852字头咧，即系一睇就知 一定系假噶啦。 系啦，其实警方都讲过，喺警星都讲过，加852，如果你冇理由，你香港打翻本地会出加852噶嘛？嗰啲系经过一啲转接位就出翻 嚟。 而家多咗一啲咧，就系佢本身都没有显示呢个加852咧，但系都系一啲行骗嘅电话。 嗱，我俾你睇，全部呢啲二十384字头嘅一啲电话，佢其实连续打咗几日俾我，我每一日都冇听，佢每日都打，我打完之后咧就即刻 block 咗佢嗰啲个电话。 会唔会电信公司倾合约啊？ 唔会啊，我电信公司用五年嘅个合约，系啊，我 MPF 又本身用紧同一间，系嘛，我又唔需要借钱，我仲可以借钱俾人。 你有包裹未攞？或者你嘅出入境记录有问题？ 卫生署系咪？ 你喺内地犯案，你个账户犯案， 我都两年冇翻去内地啦，真系。有时咧，即系朝头早咧，接到呢啲电话咧，我成日咧就会好猛整噶，我会觉得咧。OK， 你又开工，我又开工，我都系五六点起身开工，你八点起身开工都辛苦，但系有冇需要咁早？第一个电话打俾人咧，个成效又有几高咧？ 咪就系谂住你懵下，朝早起身咧未瞓醒咧。 唔系啊，我朝头早最醒啊， 咁样。 我最迷糊嘅时候就系半夜啊。 系啊， 真系所以呢啲 揾食艰难咧， 系揾食艰难啊。 我去太子道东近住机电工程大楼、工程处大楼啊，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呢宗意外事故啊，清咗场噶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嘅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嘅，九龙入口去港岛就多车啲，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嘅龙尾喺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仲系繁忙嘅，龙尾喺电话机楼后少少。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九龙区咧，太子应该系呢个西九龙吓，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至到海丽村段咧，非常多车嘅，咁啊纯粹交通繁忙。仲有太子道东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新蒲岗段都系比较多车啲。新界方面啊，咁啊屯门除咗呢个屯门公路因为有意外比较挤塞之外咧，龙富路屯门嗰边吓，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龙门路回旋处咧都多车嘅，龙尾喺中山公园。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咁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来往方向都多车啦，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其实主要去呢个大老山公路之路嘅，咁比较多车啲，龙尾喺科学园附近。荃湾路去九龙近住骏星至到荃湾公园段现时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FF 系列第三部曲。Sabrina 凭歌 FF 幻想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当中找到 Maybe someday we will be ok 的希望，寄望所有 someday 教的教徒都有 someday 信念。 得过且过，速度最少等崩解。 作曲张曼莎 Tima， 填词钟雪，编曲监制 Tima。 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张曼莎未算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乳，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由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话你知， 我碗米粉咧有啲淡啊，有冇豉油啊？ 豉油就冇啦，但我有鱼露，你要唔要啊？ 好啊，估你唔到，竟然有鱼露。 我间唔中咧都会整一啲越南嘅米子卷，同埋泰式嘅木瓜沙律，有需要用到鱼露嘛？ 其实鱼露系点样制成噶？ 鱼佬咧就系将鱼加埋海盐放入去缸里面，经过分解同埋发酵，完成咗之后就会变成液体状态啦。由于佢有浓郁嘅鲜味，加上送菜嗰度咧就会提升咗口味嘅层次，所以有好多东南亚嘅地方，鱼佬都系厨房嘅必需品嚟噶。 不过要留意嘅系，鱼露是高钠食物，即是盐分好高，所以用鱼露的时候都要小心，千祈不要过量啊。 想知道更多有关少数族裔的资讯，那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 Beautiful Sunday 啦。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二台话你知。 早晨啊，星期四嘅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646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7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都跌得多啊，跌263点啦。咁啊，受到外围市况嘅拖累咧，港股嘅 ADR 咧都要跌啊吓，按比例计算咧都要跌319点啊，讲紧就系港股嘅 ADR 啦。睇嚟咧，今日有机会咧一开市又失守16000点嘅关口啦。咁啊，有冇机会失而复得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有啊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啊，仇多教练咧，同我哋分享一啲咧，即系关于踩单车嗰啲技巧啦。早晨，仇多教练。 早晨，欧。早晨，大家。 嗱，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啊，单车节一啲应用好 practical 嘅一啲技巧啦。今日咧就再前瞻一啲啦，譬如我哋如果系驾驶人士咧，间唔时都睇下啲胎系咪光头胎咁样啊，啲胎气够唔够啊，够电。用唔用得耐咁樣，啲油夠唔夠？好啦，當我哋攞翻一架啊，可能擺咗兩年冇踩過嘅單車，都正常啊，因為對上一次單車節已經係兩三年嘅事啦。咁好啦，我淨係踩單車節嘅啫，其他我都唔踩其他比賽嘅咁樣。咁攞翻出嚟啦，首先應該好大塵啊，你要抹一抹佢啦。有啲乜嘢要跟一跟架車嘅咧，阿師傅啊？ 好啊，我哋睇下架單車先個制動有冇問題啦。咁啊，檢查個剎車掣會唔會停唔到架車啦，咁因為而家嘅單車有大部分嘅咧都已經轉咗用油啊碟剎噶啦，啲油擺得耐或者太長時間冇掂過佢咧，可能會水化氣化啦，咁有機會停唔到架車或者卡住咗，直頭踩都踩唔喐嘅，咁啊檢查咗個剎車掣先。咁另外啦，啲電子組件啦，有啲電子轉波啊或者電子計時計速度嗰啲咧，會唔會冇電？要唔要翻插翻電或者換翻粒電？咁呢啲都要檢查咗啦。 嗯。 再者就做到條車胎啦，咁啊泵翻漲佢睇下有冇氣啦。如果係無內胎嘅車胎，中間有防爆液嘅咧，其實基本上每3个月到咧就要補一次奶噶啦。如果真係學你話齋，成年或者幾年都冇掂過架單車嘅咧，咁要去揾一揾啲單車鋪幫你換翻，洗翻乾淨條內胎，洗翻乾淨條胎。入個快啲防爆液咧，咁架車咧就應該可以用得翻噶啦。 係啊，咁即係呢啲都考量之列嚟㗎，係咪先？同埋你一開始咧，即係如果好耐冇掂過架單車咧，其實作為專業嘅教練咧，一定會同你講，你一開始唔好爆到咁行啊！不如踩一轉屯門去馬鞍山先啊！喂，大佬你量力而為，你踩翻單車勁先啊！同埋唔好輕易踩出公路字啊！因為有陣時大家。真係用返有陣時政府宣傳片嗰啲，唉係啊，我舊時係單車冠軍嚟㗎，40年前啊嘛，即係你冇踩得耐，個反應啦，個路面情況啦，未必係你預料之內。有啲咩可以提點下我哋呢？受多教練嚇。 係啊，真係太耐冇踩呢，好多時呢第一日踩呢冇乜嘢㗎，但係過咗第一日之後呢，我身體有啲反應啦，開始攰啦，跟住唔對路啦，咁可能出事嘅呢，通常出現嘅機會呢都可能係第二、第三次或者之後嘅時候先出事嘅。因为通常第一次你会紧张啲，你会操控得好啲，反而第二、第三次咧放松咗个戒备啦，咁就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会发生意外，所以 時刻保持警惕啊，安全最緊要。 係啊，咁啊講多少少啦，關於個蝕位啦。嗱頭先講啦，你話啊警惕啊或者意外嗰啲咧，即係小弟咧其實都好留心噶啦。不過通常咧耐冇踩翻單車，坐翻去架單車位嗰度咧。哇，好痛啊！第二日咧踩完咧嗰啲 pat pat 位，无论咧你点样换嗰啲座位个 seat 位咧，你已经用到啊，即系成五嚿水或者啊千几蚊换翻个位，喂都唔得，超痛咁、啊、样。咁我成日想问，即系当然对于你嚟讲，已经个 muscle memory 啊，即系嗰个肌肉记忆已经哎冇痛楚或者冇嗰下噶啦嘛。但系作为我哋踩下唔踩下嗰啲叫单车选手啦，劲啲啦个名，喂点样缓解咧？嗰啲痛楚其实都好痛。 是啦，避免做受损的车手呢，我们通常呢都是真的要时间适应的。我们一般太久没踩，太久没做运动，再重新做运动呢，可能以半个钟九个字为一个基础，动一动先，等自己真的记忆回来，跟着再将时间加长。如果一开始就踩到可能三个钟啊四个钟啊，那真的有机会磨损。那如果想避免的呢，首先就是揀条合适的单车裤啦、 嗯。 另外会磨擦的地方呢，尽可能都查返一些防磨的高啦，或者譬如花石岭啊，或者一些专用的坐垫软高啊，这样呢就会减轻这个磨损的机会啦。那、 嗯、 另外就是手套啦。其实手套一来就避免你跌低的时候呢擦损手，另一方面呢就其实可以我来抹汗，因为其实呢香港的天气都比较湿热啊，咁、出汗的时候呢可以抹到汗的话呢，咁你跣手的机会呢就会减少啦。 是啊，即是有时候你踩单车流汗都流好多㗎，即是成件衫湿晒不得止呢，有时候仲会就影响到发挥囉。咁所以手套呢，即是除咗保护隻手之外呢，其实好似手套教练咁样，有时候呢个面嗰阵呢系靠嚟抹下汗啊，咁样都帮到手嘅，系咪？ 咁其实最紧要揀个合适啱 size 嘅手套啦，抹下汗啊又会舒服。衫都可以啊，衫裤咧可能几年冇着啦，譬如我瘦咗好多，松身咗嘅又会有机会磨到啦。 系 我身体膨胀咗啦，咁啊窄得太紧要咧，又会更加容易磨损咧。咁要留意翻件单车衫裤咧，有机会都要换翻套新嘅。 系啊，教练真系好用膨胀咗，其实白啲讲就系肥咗咯。咁啊，大家 keep 翻靓嘅 body， 靓嘅身形，踩单车都帮到手嘅。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受到教练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嗱，下集咧就要讲下啦。依家咧踏入秋冬季啦，其实都几大风嘅。咁啊，即系电影又有破风啦，咁啊好型啦啲破风手。但系调翻转头，做一个普通嘅单车手啦，或者啊礼拜六日踩单车啊，面对啲大风嘅时候应该点去处理咧？或者突然间刮起一阵嘅大风咧，香港成日都会有嘅，咁样咁又点去做一啲技巧上嘅叫做判断咧？下集等受到教练多讲少少，唔该晒， 多谢，拜拜。 谁人站在炼狱等一道光，谁人受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痛楚叹息始终要学悔过，当我继续渴望同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落到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用冷的石头作碎几个爱，还用冷了的舌怀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毒杀几个梦作梦，可以几多黑暗亦会发光，期望再生走陪地狱天。Joyce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乐龄科技啊？据政府统计处估算咧，2040年咧将会有超过500,00080岁以上嘅人口啦。面对咧急速人口高龄化嘅挑战，医疗同埋护理服务嘅需求咧就会飙升啦。所以近排咧举行嘅乐龄博览咧就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方案。唔係淨係限於咧放啲放右走系統嘅復康護理設備，今年咧更加會出咗一啲啊有運動同埋有遊戲元素嘅新科技、哦。有興趣嘅朋友當然可以上網了解更多啦。同埋啊遊戲同埋運動元素都可以令到咧長者啊喺個溝通方面咧有大大提升嘅。是时候关心下你身边的长者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喂，咁啊可以讲下头先话停车位啦，即係节目嘅时候话啊啲停车场啦，我自己身边啲朋友仔都系咁 send 咗一啲新嘅停车场，话又好难拍又话成咁样啦。难拍呢你都系留下记号刮花架车。但咧都冇話要俾人鎖車， 所以你話要睇嗰個停車場難唔難拍，睇一樣嘢得噶啦。你揸入去，你睇下埲牆有幾污糟。 其實香港大部分嘅停車場都係非常之污糟噶啦， 有啲 簽名位。 究竟有幾多隻顏色你咪知咯？ 係啊， 即係原來淨係得一兩隻色，即係二拍啦。如果紅橙黃綠青藍齊都有，你自己小心啲咁樣。 唔係，同埋個停車場都失修嘅。Suppose 佢每年會遊翻一轉油噶嘛？ 唔得，趕唔切啦！呢頭遊完，嗰頭又嚟咁樣。 有啲直頭撞啲石屎都崩埋 啊！係啊， 遊都遊唔到啊！嗰啲冇辦法。 咁就話歐講到話，除咗停車場之外咧。其實泊車好多地方嘅，譬如你揸喺個屋苑，咁你都要泊低架車啊。咁屋苑裏邊都有停車場嘅。咁、但係如果我入嚟一陣咧，入嚟一陣你泊唔泊屋苑裏邊嘅停車場啊？一陣 嘅 啫喎。 其實有好多屋苑咧，佢哋係咁嘅。入咗入去之後，有啲譬如15分鐘或者30分鐘，你可以喺入邊即係我當你攞貨，等一等人，跟住即刻走咁樣。 咁嗰啲咧就都情有可原啦。咁、你咪總之唔好阻塞道路，咁就快啲走啦。 但係呢個咧就即係呢個都係全港都知道啊。喺沙田區某一個屋苑咧，咁、就話鎖車速度超快啊，即係、超乎你想象。 依家好似話有個新嘅叫做屋邨咧。追佢個鎖車速度， 速度 係都喺沙田區嘅。 何苦要追呢啲速度咧？ 好快嘅，直情咧係有人喺架車入面咧， 何苦咧？ 佢都已經鎖你尾錄 嘅，即係不斷係咁揸住架車巡邏，一見到你停低，佢即刻鎖噶嘛。 咁今日我喺報章度咧就睇到關於呢一個地方，呢個屋苑裏邊鎖車嘅開支記錄，即係有人擺咗出嚟喎，開支記錄，即係究竟佢 賺到幾多錢係嘛？ 因為鎖車賺到幾多錢？ 勁喎、補貼翻個泳池咯，佢個屋苑都有泳池噶嘛。 原來佢話都幾都算多啊， 幾可觀啊， 都有百零萬一年。 哇！ 鎖車鎖百零萬，咁嗰啲網民當然幫佢計數啦、你一日要鎖幾多部車先可以跑數添？所以想講你先至跑到呢條數。佢話原來一日計翻條數，你百零萬嘅收入，一日平均要抄要鎖啊十一架車， 哦、 你先至可以追到呢條數。哇，十一架車，其實都幾多下。 嗯， 雖然佢嗰個地方比較大啊，咁但係裏邊亦都有講話，佢哋點解可以鎖車嗰個速度咁高咧？佢話好簡單，因為咧周圍都有閉路電視啦， 因為快咯， 即係快咯， 因為快咯。點解速度咁高嘅？因為出手快咪得咯，係啊。 呢邊有人喺閉路電視見到，嗰頭已經通知邊度最近嗰個就去鎖車。 我估嗰三個屋苑啦、啊，即係都係咁勁噶啦。即係你講緊觀塘嗰個屋苑啦、啊，即係個例子嗰個啦，跟住黃埔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總之。 所以咧都系， 所以 F1 应该搞香港站啦， 系、 啊，你谂下， 几快啊？ 锁车又快，换辘又快，系咪先？即系你知有阵时入去嗰个维修间嗰度啲 F1 嗰啲即刻住即刻换嘢啊！ 都系嗰句入去人哋地方，不如即系行远两步，一系就 泊 车 场， 如果唔系咧就唔好泊入去，行入去算啦。 系啊，麻烦啲啊，大家小心啲啦吓。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六分咧，追踪三十一啊，钟哥一齐请阿畅出嚟讲下咧，阿电视有咩睇啊？ 早晨，刘畅。 早晨， 早晨啦，早晨，钟哥，早晨啦，早晨各位。 嗱，我讲定俾阿畅听先啊，我今日大约七点半到，我会睇电视嘅，有啲咩介绍啊？ 哇，咁啊啱晒啦，今晚七点半有铿锵集啊， 咦，好啊， 今晚系啦，今晚嘅题目咧，我哋个个都关事嘅，因为咧凡系有牙就关事噶啦，因为今晚咧同大家讲下个题目叫做睇牙难啊，即系。系啦，咁啊睇下咧，香港公營牙科服務啊，其實係咪真係足夠嘅？咁啊，原來咧，即係政府咧，即係除咗有呢啲牙科街政之外咧，亦都提供咗咧唔同形式嘅資助啊，即係對特定嘅群組咧都有呢啲牙科嘅關注嘅，即係譬如長者啦、學童啦、智障人士等等。咁但係咧，又有立法會議員咧就促請政府啊，就全面檢視下本港牙科服務，就最好就實行呢個全民基礎牙齒治療。咁究竟真係要搞呢個全民基礎牙齒治療，究竟仲有幾多路要行咧？咁啊，今晚七點半同大家探討下。 即係漫漫長路啊！我啲朋友都等好耐啊，其實啲牙科服務。 如果未嚟之前，大家自己護理好先啦。 係啊。防范于未然啦，系嘛？好努力噶啦、 啊， 我已经刷几次牙噶啦，刷得太多又唔好，跟住 先同佢讲。系啦，刷 好啊。好啊，咁啊，除咗睇呢个节目，仲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去讲翻啊？昌， 咁啊，直落啦，睇完铿锵集，夜晚八点钟有呢个唔做唔知身体好啊，呢、這个 Keep Fit 真人 show， 咁啊，继续咧睇下男女子组咧，佢哋点样俾嗰啲魔鬼教练特训佢哋啊，咁啊。今集咧即系男子组啊，俾阿教练阿 King Sir 操胸，即系练下胸之外，另外咧亦都会有一个健身教练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减肥修身有好多学问噶嘛。我哋好多时咧，即系单靠睇嗰个 BMI 咧，即系嗰个所谓嘅体质量指数咧，去判断我哋系咪健康，系咪肥瘦。原来最近 有嘅調查發現咧，唔係真係咁準確嘅喎。咁啊想係啦，咁啊想更加清楚了解身體嘅情況咧，最近有一樣嘢叫做身體組成報告。咁今集咧係啦，就有專家教下話翻俾大家聽，究竟係咩一回事嘅。 哇！咁多新嘢真係要睇一睇先知喎。 嗯， 唔係，但係咁話，劉暢，即係我又睇住個節目啦，咁跟住咧又跟埋做運動啦，咁我未必瞓得著覺啦。咁再夜啲做咗啲咩俾我睇先？ 係啊， 咁啊有啲好嘢食喎，即係係啦，我即係操完都要 食翻啲嘢啊， 食翻啲嘢啊 ，cheat day 嘛，係咪先？ 冇錯啊，咁啊去到夜晚11:30有呢個千城百味咁啊，中國紀錄片系列，咁啊繼續咧，根據上集開始咧，繼續今集帶大家去到江南嗰度揾食。咁啊，去到江南即係風景靚，民風淳朴，大家都知道啦。咁啊，當地原來啲美食都好精緻嘅。咁啊，除咗佢哋啲菜式之外咧，特別係啲糕點啊。咁啊，今集帶大家睇下江南嗰啲糕點，睇下咧佢哋有幾精緻之外，亦都認識下佢哋嗰啲獨特嘅飲食文化啦嚇。 嗯，好啊。嗱，咁你食咗宵夜之後肥翻之後點啊？做翻運動咯。 咁跟住一個循環啊， 一個循環又驚啲牙唔好，砌翻牙啦。 係啦，咁啊，即係周而復始咁去進行啊。唔好唔好離開我哋港台電視生日啦。多謝曬， 好唔該曬，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鄭浩景報導新聞。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话：，佢认为要说好香港故事，向外宣告香港翻嚟啦，最好系开放零加零。史立德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做生意唔只系开会，亦都想外出食餐饭。有商务旅客向佢表示，如果本港仍然实施零加三，暂时唔会考虑来港。史立德說，全世界已經開放入境，質疑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為何落後於人咁多？認為至少要同其他地區看齊，才能夠提升競爭力和形象。他提到不少國際旅客誤解，本港現時的零加三仍然需要3日酒店隔離，因此要消除誤解，最好是實施零加零。而香港有80%人打了3針，亦都有隔離設施，絕對有條件實施零加零。政府發言人回應有關網上流傳招聘方艙閉環工作人員，重申港深兩地政府正係就前置檢疫的建議磋商具體要求，以確保方案得以周全制定，強調有關磋商仍在進行中，政府現階段並沒有向外聘請員工負責有關工作。當局呼籲市民求職時要小心，如果對任何招聘廣告存有懷疑，應該避免向第三者披露個人資料，以免有關資料被不當使用。美国总统拜登说，期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举行的国际峰会上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各项议题，到时希望划出各自的红线，但是强调美方不会作出任何根本性让步。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早前说，习近平计划参加下个星期在印尼巴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白宮已經表示，正係同中國官員合作，安排拜登同習近平喺峰會期間會談，但雙方仍然未確認會唔會會晤。拜登喺白宮記者會上話，隨住近幾個月美中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佢有好多事情要同習近平討論。除了台灣問題，他說雙方還將會討論公平貿易政策同北京與俄羅斯的關係等。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西方个别国家企图以台制华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北京会面，伯恩斯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载与秦刚的合照，提到很高兴在北京与秦刚会晤，在秦刚返回华盛顿之前讨论美中关系。 秦刚其后转发贴文，话同伯恩斯进行咗广泛而建设性嘅讨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27点，跌331点，总成交金额1,20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金矿业7.79跌1.7，腾讯控股230.8跌6蚊，阿里巴巴63.9跌2.1，美团140.2跌4.1，东莞农商银行7.21，友邦保险系报66.85跌1.2，理想汽车64.75跌4.25，快手42蚊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23，瑞士法郎0.984，加元1.352，人民幣7.258，英磅對美元1.139，歐元對美元1.003，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27,463點，跌252點，港金報15,970蚊，係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18美元，卖出1,70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屯门嘅交通先啦。之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小榄段就有意外，咁啊之前就好塞车嘅。而家咧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净系小榄嗰段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嘅。屯门公路九龙方向之前小榄段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几好嘅，系去跑马地嗰条线咧就比较多车啲。而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近住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去九龙咧，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交通就畅顺噶啦。将军澳隧道现时去观塘咧就净系将军澳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繁忙。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告示打到中环，跟住下角道至到市超域道嗰段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噶。九龙方面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跟住奥运站一带咧就相当之多车嘅。而家交通大致回复畅顺，不过观塘嗰边咧，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九龙货仓去到观塘码头段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噶。新界大埔公路近住沥源村至到火炭路嗰段去九龙方向就仲系多车。好啲嘅吐露港公路就回复畅顺㗎喇。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至20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 Robin。 咁我就觉得 Sarah Bareilles 佢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啦，一开始自己写歌的 style 上啊，我都有 reference 过佢的歌啊，亦都有去 cover 佢的歌。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田文文、刘易斯他们等等一班性格有异的学生，终于冲破了重重难关，重新认识自己和家人，重拾自己坚定的梦想。生于非典、考于疫情的学生，用奋斗去面对这场大考，展现出蓬勃激昂的中国少年风采。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阔别一年半时间，韩国的 CNV 再次在日本推出全新之作，回顾他们在日本的历史，原来已经出道11年了。今次推出歌曲 CNV 也都说到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过，抱着快乐和享受音乐的心情和乐迷共同进退，所以这首充满能量的音乐作品为大家带来更加多的快乐气息。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NV Let It Shin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N Blue Let It Shi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乜嘢都话系一个宇宙，由细到大我哋每日接触好多新事物，吸收唔同知识，梗係好啦。但係亦有人会觉得从學習嘅角度去睇未必係一件好事，驚太多嘢会产生混乱。所以要加一个框架，等大家可以跟从慢慢學習。例如幼稚园会分三级，小学分六级，如此类推。就係希望我哋喺每一级划分咗要學習嘅东西，一步一步嚟。课本的知识都会分开不同的章节，这一节学什么，这一章要听什么，分得很清楚，亦不会重叠。在数学科不会学到化学的东西，在化学科亦不会学到艺术。其实我们在学习过程学习的就是将东西分得一清二楚。不单止学习是这样，就算看剧集都是，十集、二十集、一百集，一集一集嚟，慢慢吸引你。但是越睇越多，唔可以再用一集半集或者一套半套去分。唔紧要，俾一个唔同嘅量词去形容咪得咯。有冇听过三部曲？如果一套电影好受欢迎，拍完一集唔够，就拍多两集，上中下三部曲。如果三集的容量都不够大，就会用到这个字，世界。这套电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很大很独特，跟其他的电影不同，自成一派。但是当你有一个世界，他有一个世界，怎样才可以超越这个界限呢？唯有用一个比世界更大的世界，就是宇宙。所以近年你经常会听到电影宇宙这个名词。宇宙无边无际，电影世界相比起上来只是这个宇宙其中一点，所以这个宇宙可以无限扩张。但是这间公司有一个宇宙，另一间公司自然开多一个宇宙。 如果外星人有看地球的电影，他们都会很拗头，究竟一共有多少个宇宙？当宇宙都不够用，还可以怎么分？不紧要，还有平衡宇宙。我们这个宇宙的隔离还有一个宇宙，就好像我们住的那栋大厦，每个单位是一个宇宙，隔离有一个宇宙，楼上楼下又有两个宇宙。如果觉得浩瀚的宇宙太复杂，可以简单一点，用回自己做一个单位就行了。你都有听过自己的世界，我成日都觉得很奇怪，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是得你自己？或者爆发你的小宇宙，原来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宇宙。如果你都觉得范围仍然很大，再收窄一点，只是讲你自己喜欢哪一类型的东西，例如音乐。所以你会听到很多歌手说我的音乐，究竟他是觉得他的世界只是得音乐，还是说这些音乐是属于他的呢？音乐不是应该属于每一个人的吗？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時我哋去麵包鋪，普通啲麵包鋪啫。 嗯 我哋都會去嗰度買啲麵包食啦。嗱、嗯，最經常我會買嘅咧，其中一種咧，方包，你哋食唔食啊？ 食 係啦。除咗方包之外咧，其實佢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包嘅。 排包我都好中意食。 我其實好中意食嗰只叫做鳳尾賓啊。即係椰絲卷 friend 係啦，嗰啲我都好中意，因為椰絲味我自己都幾中意嘅。 麵包基本上我冇好多都唔係好抗拒。 係啊，係 啊， 豆沙包我哋都好中意，即係唔係日式嗰只啦。 兩隻都喜歡 兩隻都中意， 都中意。 仲有譬如如果係麵包鋪整嗰啲腸仔包啊、魚柳包啊嗰啲，你又 我唯獨是一隻包麻麻地啫。法式麵包 好硬嗰啲啊， 硬嗰啲， 好硬嗰啲其實我又 OK 喎， 我麻麻地， 係啊，我通常如果食好硬嗰啲咧，我就會。真係買一條， 嗯， 然後都係可以食好耐， 嗯，即係除非佢係燙過或者點樣或者浸湯咁樣，如果唔係我就一般嗰只，其他就冇乜，即係譬如軟身嘅包咧，基本上都零抗拒嘅。 係啦，啊，我軟硬我自己都喜歡啦。其中一種包我哋就未講到嘅就係咖喱包， 嗯， 咖喱包多唔多見咧？大家 好耐 好似唔係好唔算常見， 係喎。 我哋嘅街頭小巷嗰度唔係覺得成日喺度咖喱包喎，咁但係。但如果大家見到的時候咧，可以不妨買一個咖喱包翻嚟，嗯、因為我哋可以將它改造。 點改啊？ 好啦，改造咖喱包咩樣子嘅咧？就好似一個圓咕碌一個包咁樣啦。咁、 嗯、 你咧就先將它喺外邊，即係嗰個咖喱包喺佢上邊，好似火山開個窿咁樣， 嗯、 開個圓咕窿。咁你就會見到入邊咧嗰啲嘅咖喱係幾咁少。 係嘅、嗯，係嘅， 係。而家啲包係咁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自己改造咯。 呢個睇師傅嘅啫。 是 即系睇个师傅，喂落多啲，你唔好话知。 同埋嗰啲包咧， 心情好定心情唔好啊？琴日跑完马有冇斩获？咁 所以礼拜四你要买嚟睇住啦。 系啊，我自己都想讲啊，其实咧，呢一类型嘅包咧，虽然今次。將呢個咖喱包改造咧，就諗住將佢攞把刀咁樣喺上面切個圓圈出嚟，嗯、好似一個蓋咁樣啦。咁不過我覺得香港呢一類型嘅咖喱包咧，你用刀切咧，其實都未必切得到， 嗯、 因為真係個包咧個都幾薄。 係係， 你基本上大力少少一撳咧，其實佢就會扁曬。 嗯、 大家都有經驗啦，呢啲 皮又薄， 係啦。咁、所以大家我就會選擇啦。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就用剪。你直頭拎住佢上面嗰個一剪咁啊，剪佢嗰個蓋出嚟，咁、可能就處理上會容易啲。好啦，咁當你剪咗呢一個嘅包出嚟之後咧，然後你就可以準備定一隻嘅雞蛋，生雞蛋嘅嚟嘅啫。咁你就咁喺個當佢一個碗咁啦，嗰個咖喱包已經有個窿啊嘛，你就打一隻蛋入去。係、 哦、 啊，打一隻蛋入去，跟住啊，中意食芝士嘅朋友咧，可以準備定啲芝士。你中意一片慢慢放入去嗰個圓咕碌入邊又得，或者有啲芝士粒噶嘛。咁你就係揼揼一炸上去。好啦，入咗入去嘅時候咧，就發覺啊個包入邊已經有雞蛋啦，同埋芝士啦。跟住咧就放入去呢個焗爐入邊， 係、 放入去焗爐度一齊焗。焗大概可能五至十分鐘，八分鐘左右啦。咁跟住你就發覺咧，哇！開始咧，佢外邊就好香。好脆，佢咖喱嘅味道咧，同呢一个嘅蛋黄啊、芝士融埋咗一齐，然后你就可以用匙羹去到慢慢滗佢嗰啲蛋黄出嚟， 即系大改造，大改造啊！ 系啊，真系将呢一个咖喱包大改造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嗱，今日星期四，睇下附近会唔会有啲咖喱包买嘅，跟住。就準備定雞蛋芝士，聽日朝頭早咧就早少少起身，將呢個咖喱包改造，食個靚早餐先出門口。 唔好咁等咁耐咧，陣間試一次先。 下午茶都得噶呢個，其實下午茶生少幾好喎、 啊。好啊好啊，咁啊大家可以試下呢個新式嘅料理方法啦， 幾好啊，試一試。 我的享樂時代。 讲下呢一个啦，咁近排即系都去睇电影嘅时候，都睇咗呢个黑豹啦。咁、估计琴日应该好多Marvel 迷咧都叫做一个大圆满噶啦。 第一天啊嘛， 系啦，同埋咧放心，以下落嚟咧就唔会剧透嘅。但系呢部电影咧就因为个演员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所以都前前后后夹埋都苦等咗四年嘅。咁作为呢个超级英雄迷嚟讲咧，真系叫做圆咗一个梦啦，或者。完咗呢個 page 啦，係咪叫做 MCU 嘅第四階段啊？ 第四階段完結啊嘛， 係 嘛？即係佢嘅第四個階段嘅完結就係呢一套， 係啊。 咁下一次就出年啦，咁、好似係蟻人啊嘛，就係、是、第五階段嘅開手啦。 係啊，喂，跟住唔經唔覺咧， 即係發現都十幾年前喎，第一部嘅鋼鐵奇俠啦，到依家目前為止唔知十幾啊，成廿年都嚟啦。 我2008第一部 Iron Man， 2008而家14年啦，14年啦。 反而我對呢一類嘅英雄電影咧、我開始有一個即係懷疑嘅感覺。 係 懷疑嘅感覺喺邊度咧？因為佢無論喺動畫，如果大家有網上平台睇佢啲動畫，定係點樣咧？佢實在有太多故事同埋太多嘅平行時空。我淨係講喺我哋電影上面主軸線其中一個嘅角色美國隊長，咁佢都已經即係有佢自己嘅結局啦。咁佢喺呢個結局入邊咧，咁我唔理你接唔接受都好，或者係咪因為因應住個票房，定係佢人氣高企，嚟緊又會唔會？又話喺第二個元宇宙又掹翻佢出嚟啊！因為你睇嗰個動畫版本咧，佢男女老友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美國隊長嘅造型啦，同埋佢嘅技能啦，亦都係不一樣嘅喎。 唔係喎，真係14年喎。 有十四年 啦，2008 今年2022年啊嘛， 14年咯，系啊，咁啊，15年噶啦， 14年都一个好漫长嘅一个旅程嚟啦。 仲话阿小白讲到嗰、那个角色，其实佢喺漫画里边同一个电影世界里边都有啲分别噶啦。因为漫画世界仲喺度噶嘛，但系个电影世界已经由佢自己个嗰、那个角色嘅一种嘅处理啦。 系咯， 咁但系。將來會點樣又唔知道，因為而家坊間有好多傳聞，又話嗰兩個演員簽翻啊嘛， 係咯， 咁究竟係真係假，冇人知道。 我又見網上面嗰個女版嘅女性版本嘅美國隊長人氣都幾好喎、 嗰、個唔係美國隊長，嗰、那個好似叫英國隊長啊，已經係變咗就 係啊，嗰、那個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睇法啦。不過呢14年走過來咧，都真係好多陪伴嘅。咁你經歷咗即係又消失，跟住嚟緊又有一個新嘅壞人叫征服者。看啦，咁啊有機會有 搞幾年噶， 有搞幾年，唔係搞幾年，搞十幾年噶。我估我由即係呢啲真係陪伴到中老啊！呢啲電影 唔係啊，而家傳緊嘅就係第五階段完咗之後，第六階段嘅另一個壞人係邊個噶啦？ 哇，咁誇張！嗱，呢邊手咧即係呢個叫 Marvel Universe 啦，就咁樣發生啦。咁嗰邊手咧，其實 DC 咧都不甘怠慢嘅，但係個問題嚟啦，就係咧雖然票房唔差，即係。关于阿巨石强森嘅黑亚当啦，但系咧口碑啊真系好一般啊， 好 一般啊， 好难搞啊！即另外嗰边商嗰个电影宇宙又真系好难搞， 系嘛？ 即系呢个系历史。 另外嗰边商又系有元，又系多元宇宙噶。 佢哋唔系叫做多元宇宙， 佢哋叫咩啊？ 佢哋叫做嗰个 Flashpoint 啊，即系闪电侠搞出嚟啊，啲嘢又重启又重启。 因为我有睇过美剧嗰、那个Flash 咧，那个闪电侠，其实佢又真系可以。不同的宇宙又周圍走嘛，因為佢跑得快 嘅關係，所以又是另一個，所以成日話大家都似有啲好類近咁樣。其實唔係淨係個故事背景嘅，成日都話佢哋之間嗰啲超級英雄咧，呢邊又似嗰邊，嗰邊又似呢邊，成日都話喂你抄我嘅，唔係我抄你，咁係你抄我至真。究竟邊邊抄邊邊就冇人知道，但係的而且確，無論個能力值，又或者個外形啊，甚至乎啊，都有啲似嘅，有啲 係同埋即係你嗰邊有英俠，呢邊又有咁樣，即係譬如即係呢個黑豹二啦，咁原先嗰、那個原先個版本寫咧，唔係寫依家嗰個地方㗎，唔知金咩橋咁樣嗰、那個譯音都古古怪怪，咁其實都係用翻阿特蘭提斯嘅，咁但係阿特蘭提斯就係因為。嗰邊手已經用咗，即系 DC 嘅宇宙已經用咗亞特蘭提斯呢個消失嘅國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呢個納摩啦，就嗰個國度咧就唔可以用翻亞特蘭提斯。 其實最好係點樣 改到？ 係啊， 兩邊都拍得好就最好嘅。 係啊， 因為兩邊拍得好先有競爭啦，咁同埋觀眾咧先至可以。即係造福咗觀眾咯，因為全部都係好戲啊嘛。如果你淨係得一邊獨大，永遠都唔係一件好事嚟。 係啦，咁啊，即係你 期待住佢哋合作，會唔會啊？ 有噶，曾經試過， 有噶，曾經有噶，係啊。即係等於我哋打機咧，嗰陣時都有 X-Men 加入去。Marvel Universe 嗰時未握手言和噶嘛，但你打機嘅世界可以用嗰啲雷射眼啊，可以對到美國隊長。 已經好震撼啦嘛， 梗係啦，呢個真係最期待畫面。不過 而家得啦，而家就 知依家得，但係依家又冇乜點拍喎。好老實講， 好奇怪。 呢個就係應該本身 X-Men 就應該對一次即係Avengers 或者對呢啲超級英雄啦。即係 而家放心啦，而家變翻同一間公司啦嘛。 係啊，但係都唔拍嘅，又唔開啟呢個 project， 幾有趣。 又同個合約有。 有關㗎，係 嘛？ 同佢哋之前嗰個合約有關。2023年之前，如果冇記錯咧，唔喐得住嘅，過咗2023就得啦。 咁同我哋嘅人生一樣係嘛？ 我哋普通 都快啲過2023啊！ 普通影迷聽完咁講之後咧，淨係發覺我所有嘅等緊嘅電影全部都係因為合約。 係啊， 呢度冇得睇，嗰個等唔到， 係 咯。 咁啊， 陰公 係啊，冇計啊， 唔緊要啦，等待都係一種藝術嚟嘅，都係嗰句啦，啊，畫家得 forever 啦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